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今个礼拜呢就又冇科幻片啦，系咪？即系计呢个死侍之后，又睇怕又起码有两三个礼拜真空啦。 嗯， 系嘛？下一套系咩？下一套已经去到蝙蝠侠咯，系咪要？哇死啦！咁啊，即系点啊？即系等多 一个月一套嘅喎，当然。 哇大镬！即大家仲好著弱，今年其實都似唔少超人啊、科幻係冇錯，不過啲分佈好差嘅，即係一係一堆堆咁樣，一係就冇咁樣，係咁先至死啊！係你隔個禮拜都冇咁大鑊啊，係啊，係啊，因為佢一係而家就一路有啊嘛，即係暑假嗰啲嘛，係嘛啊，一係就而家 咪一路要落一月一套咁啊！ 呢、這個年頭咧就睇下個係咧，其實嗰啲都係一個月一套啫，都唔係好密。都變咗真係唔知點搞啊 ！OK， 咁今個禮拜就冇嘢講啦，係咪可以休息咧？咁樣咁啊，咁大家都話我哋講乜都聽咁 ，OK， 咁我哋今個禮拜講武俠片噶咯嚇嚇啊！唔中意睇武俠片可以熄機啊，係嘛？卧虎藏龍、清冥寶劍啊，講啊，講下嘅啫 ，OK。咁當然啦，都應該仲有另一出就真係科幻嘅，不過大家又完全冇興趣嘅，因為咧係啲 Stephen King 嘅小說改編。咁不過今次咧揾到 James Franco 嚟做。呢、這個男主角是電視劇嚟嘅啫，啊拯救啊金乃迪啦，應該叫做係嘛？ 個英文唔係喎， 佢中文咁啦，佢唔係啊，佢中文叫做拯救肯尼迪啊，應該咁講啊， 係 或者驚魂日咁樣嘅咁、啊、其實實質佢嗰個嘅劇個名咧係叫11、22和63咩嚟嘅六合彩啊？ 唔係我唔得喎，咁樣有問題啊？三角形咁嘅個身形 咩啊？咩意思啊？哦，你唔係三維啊！大家搞錯咗，三維係咁啊，大佬呢啲係咩？呢啲係咪嗰啲？哦，我知啊，呢個係 Big O 啊， 唔係啊，佢三角形啊， 即係阿邊個啊 ？Giant Robot 嗰啲身形啊，個頭好細嘅，一路肥落嚟，只腳又鬼咁大啊！其實個日子嚟嘅，喺呢個63年嘅11月22日啊，其實個意思係。咁其實咩咧？就應該係咪就係金乃迪嚇遇食嘅一個嗰日啊？嚇，應該嚇。 嚇 咁其實就係啦，就係講咧呢個 James Franco 嘅呢個人啊，點樣去超越時空啦？當然，如果唔係都費事講啦，就去嘗試啊拯救呢個金乃迪嚇。咁咁樣哇，幾過癮啊！本來又好過癮嘅，應該咁啊，一陣先講啦 ，OK 嚇。咁 X Files 都睇怕講兩句啦，係嘛？都下一集都完啦，今季咁啊。應該另外會唔會有時間又講少少咩話 ？Walking Dead 又開翻啦，咁今集咦有啲進展喎、有啲人又發生翻啲漫畫嘅劇情喎，咁樣咩嘢咁啊？陣又有時間都講埋啦，好嘛？係啦，咁啊當然 C3 都點都要講講嘅，係啦，咁啊大概講呢啲算啦，唉，都今個禮拜都真係唔啱聽，大家可以熄機啊呢刻 ，OK。好啦，咁啊，象徵式都講少呢、這個，不過一陣都會講翻少死事少少先嘅，咁呢個反而可能大家有興趣啲啊。咁啊，講下嗰個排名啦 ，OK， 排名第一位，咁啊繼續係死事啦，不死現身啦，正常嘅。咁啊，第二咧都係美人魚，咦有啲睇法就有啲係叮噹碼頭啊，又係兩套搶緊嘅、那個票房。咁啊，第三位咧就恐龍大時代，第四咧就咩啊13小時啊， 係。 咩班加西無名英雄係嘛？ 嚇、啊！呢、這個咪 Michael Bay 嗰套。 哦就哦嚇！啲、爆炸啲變形金剛放煙花嗰套就係。 唔知點解會正常打仗會去放煙花㗎會？ 冇錯，炸到好多滴滴咁，咪咁樣彈出嚟㗎嘛，好過癮㗎嘛，係啦。 係咯，唔知點解咁啊？ 真係加班。 佢啲供應商俾錯啲火藥佢哋啊！ 班特種部隊要加班係嘛？班加西啊！系啊，加班无名英雄啊，呢个系啊，咁第五位就系呢个单身又如何？啊，第六位先系呢个卧虎藏龙、清冥宝剑咁都弱弱地啊，即系场次咧亦都相对唔系咁多，系啦。咁第七位咧都有呢个冰天雪地八恶人嘅，但系场次即系佢翻嚟唔多，真系唔多啊，吓40场到嘅啫。 嗯。 点解咧？又讲到好劲嘅。 哈哈。 系咯。講到好勁啊！咁又好多老鬼咁嘅卻羅素都出翻嚟啊，係嘛？ 係啊， 係咯，仲有埋嗰啲咁嘅即係煲 job 仲要男人喎嚇，嗰啲咁嘅鏡頭今次嚇，不過始終西部片啦，可能嚇，咁啊都唔諗住講啊，頭先呢兩套係嘛？ 嗯。 有冇嘢講嘅頭先呢兩套？ 冇乜。 冰天雪地同埋阿十咩十三小時有冇嘢講嘅？冇啊係嘛？ 冇啊冇啊。 即係一陣唔講啦。 唔講啦呢 唔係有啲人話睇冰天雪地睇到武俠片啊嘛。 哦，咁呢啲都係類似咁啊。 唔係呢啲係思覺失調啊，屬於 係嘛？ 我唔知喎、啊。 佢見到有人喺度打就係一樣。 我唔係，即係其實我哋好耐之前，我哋不嬲都講嘅，我哋真係唔係第一次講㗎啦。我哋由第一次講武俠片已經解釋咗咧，其實係武俠都係由奇幻小説啊，或者西部片呢啲嘢演變出嚟嘅，即係起碼我哋近代嗰啲武俠小説都係啦，即係其實係由鬼佬啲嘢借翻嚟嘅，不嬲都係嘅。OK， 咁所以你而家調翻轉頭見到係唔奇嘅。但其實就唔係佢似武俠片啦，武俠片似佢咯，係咯。Anyway， 咁我諗要解釋翻少少，即係你睇到佢嘅相似，即係就唔係調轉。OK， 咁佢接觸可能就變咗係調轉，我覺得。 唔係佢哋啲人好中意講話啲西片抄啲港產片噶嘛？ 唔係，佢睇咗西睇咗港產片先。 抄到嗰啲冇可能鬼都會睇嗰啲港產片喎，即係唔係佢出名嗰啲喎。Anyway 啦，啲人鍾意講咩講咩啦，我哋好耐之前已經講㗎啦，唔好當開心大發現。你唔信聽我哋舊節目，我哋一早已經講咗話金融小說係同 Lord of the Ring 係有咩關係嗰啲，我一早講過。即古龍嗰啲就同嗰啲牛仔片或者同呢啲偵探片啦，尤其是。即係呢個彈指神功即係開槍㗎嘛。即係其實呢啲我哋好耐之前講過啦，咁啊不過一陣可能或者都講我好從而嗰陣都可能可以睇翻嘅，因為今次都係幾西嘅套嘢，但幾西唔係話佢個形容詞，即係真係西好西片嘅，係咁嘅意思。好啦，你想講到第幾位啊？ 第八位啊。 講到第八位係啦，第八位 即係講完 就焦點追擊係啦，即係講啲新聞嗰啲係咪追擊嗰啲天主教啊，係咪嗰啲神父搞細路嘅係咪嗰啲啊？真人真事嘅改編嘅系啦，咁系第九位就呢个花鼠明星俱乐部，咦，我好怕嘅，好嘈嘅嗰只嘢。第十位，哇，真系《西游记》真系可怜，真系三打白骨精系啦。咁啊，赌神啊，终于啊，唔系赌城风云都跌咗嚟啦，十一位系啦。咁啊，好，有冇啲系新上嘅喺下边嘅？消失的爱人系优先嘅咋系嘛？黎明喎、啊，系咯。 唔知喎，系啊，都少咗六场。 我算优先嘅，我估系嘛？有甜味人间咁系十，嗱呢啲都系十六、十七位噶啦。即系我谂系旧诶，点讲？即系应该唔系正式上嘅，我估吓。 嗯， 系啦。有冇其他？冇啦，系嘛？ 冇乜啦。 呢啲优先上啊，唔奇啊，得几场就喺下边啦。系啊，好咁啊，好啦，咁啊，头先嗰啲啊，纯粹参考下香港嘅朋友用脚同荷包投票。咁你可以啊，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啊，唔需要信晒。好啦，咁跟住嚟，我哋开始讲下啲戏啲内容啦。咁啊，唔中意穿桥啊，唔中意听古仔朋友熄机。好，熄咗呢个资料先，唔好阻住个电脑啦，好慢啊已。好啦，咁啊，喂，我哋补咗咩先啦？死事先啦，不如因为都唔会讲耐嘅。 系， 好几句啫，可能大家反而呢个有兴趣啲。系啦，讲乜鬼嘢？咩清明啊，大佬啊，又唔系拜山啊，清咩明宝剑啊？吓，一阵讲下啫，我从来唔会讲好多。吓 ，OK， 讲翻死事少少先。嗱，咁啊。啊！死事就要事下孔明啦，个个都系咪啊？又话一早就话得啦，系咪佢咩？一早话唔得噶，我听讲好似啲人话，而家又改口啊？ 吓、啊！似我嗰时估香港就差啲，但系鬼佬就好中意嘅。 奶硬噶嘛，系咯？嗱、啊，我哋就话香港奶嘢嘅，啊，点知香港都唔奶嘢，好彩、啊。即系我哋唔系踩到戏，即系话香港观众嘅人未必中意啊嘛，又唔识啊嘛，咁所以香港你话票房唔好咧就。預咗嘅，啊點知香港票房都 OK， 行鬼佬咧，我哋不嬲都話一定 buy 嘅呢度，我你唔信咪聽翻早幾集咯，我哋啲傳媒有錄音嘅，嚇、啊，冇得講大話嘅，係嘛？唔同人哋嗰啲嚇，琴日講嘅，今日唔應嘅，嚇、啊，咁啊，事後孔明嘅咩事咧？就係話係咪話呢個誒《Guardians of the Galaxy》個導演啊，手錘啊，就話次次有新呢啲戲咧，啲人就出嚟喺度好多咁嘅分析啊，又話套戲點解會得，點解會得啊？上次《Guardians of the Galaxy》又話播舊歌啊，咁跟住好多後來啲戲又學佢播舊歌啊，咁佢話都根本呢啲咁都唔係佢嘅成功嘅因素嚟嘅根本。咁今次死侍咧，睇怕啲人咧又係個個會捉錯嗰啲所謂成功因素嘅，即係又喺度學埋啲好表面嗰啲嘢。 即系讲粗口啊，变咗 唔知啊，可能系啦，或者即系做啲无厘头嘢啊，咁系咪定系对住个镜头讲嘢啊？呢啲咯，即系所以永远学亲咧，都系啲好表面嘅，其实唔系佢个成功嘅原因嚟嘅。佢就咁讲，咁其实我哋不嬲都系咁讲噶。我次次啲咁嘅嘢，啲人都系讲埋啲无谓嘢噶啦，咩嗰时来自星星的你系噶，好多分析噶。 系系搵啲理由拣神俾佢喎。 嗰啲嘢系其他戏都有嘅喎，嗰啲元素系好犀利嘅。咁既然其他戏都有，点解呢套会特别成功，其他戏唔成功？即系咁啊，即系嗰唔系理由咯，即系唔系真正嘅理由啦，系咪？即系你由 Eva 到咩，啲人都系好多啲咁嘅 bullshit 噶嘛，系咪？好多。 唔系佢要咩嘛？出本书咁样喺度讲， 或者 解构佢啊嘛， 即系整个讲座嗰度仲要收钱嘅大佬，你嗰啲啊大佬。咁你咪聽多啲囉，係咪？嗰啲係最鍾意 bullshit 嘅，同你講，即係我哋嗰個免費嘅 ,ok? 咁但係啲人就唔信㗎喎。 嗯。 冇辦法㗎呢啲嘢。咁因為你都冇人知道啲嘢真定假㗎嘛，即係你要聽嘅人都識分先啦，咁好難啦。 佢講咗話係呀，佢權威㗎嘛，有得。 咪因為香港啲觀眾係唔識分㗎。 佢咪睇下嗰個友係邊個。 咪即係同佢食嘢一樣，其實佢條脷係唔靚㗎。即係如果你俾鬼佬啊，俾日本佬，你呃唔到佢嘅，你唔係你米芝蓮話好嘅就話好嘅，即係佢都會自己再去試下呢啲嘢得唔得？佢都會異議嘅人哋，又或者有時人哋都唔係話跟曬你呢啲咁嘅comment， 佢都係作為一個參考，佢都有自己唔同嘅，真係有自己唔同選擇啊，唔同嘅判斷嘅，即係人哋真係會嘅，甚至乎你喺呢啲咁嘅出名嘅介紹之前咧，其實嗰間嘢已經一早有呢啲咁嘅好識食嘅人去。排緊隊嘅，即係就係因為有啲人排緊隊，先至啲人去訪問嘅，調翻轉嘅。但香港咧就永遠都一定係傳媒行先，係咪？ 懶啊嘛，啲人做咩？ 唔係懶啊，佢根本唔識食。我就講食啫，我而家唔好講其他嘢。食好明顯係嘅，佢根本唔識食。佢就係嗰以前咪揸住本飲食男女咯，有一段時間飲食男女係天書嚟噶嘛， 嚇， 好犀利㗎。 唔係，但有啲係扮唔識食嘅喎，唔知點解。 跟住後尾就 open rise 啊嘛， 有啲扮唔識嘅喎啲人。 點解咧？點解啲人扮唔識？ 唔係佢都係識個名嘅，好似。 點解扮識食啊？唔係扮唔識食啊？ 唔係，其實知道唔好食話咩，但係佢識個名嘅咯，其實。 嚇！ 即係佢都係講嘅，我去過呢度食乜乜乜乜，剛才講嗰時佢可能改過啦，根本唔好食嘅，但係佢話好食嘅喎都。 哦。哦，你講呢隻即係睇王家衛睇到由頭瞓到落尾嗰啲人啊嘛， 啊類似啊，有啲係咁咯。 跟住佢起身，哇一完場拍掌 ，blah blah 咁嗰啲人啊嘛，嗌佢大 有啲咁嘅人。 哦，唔係呢啲佢唔係唔識食，佢好識食。 係我咪話扮唔識食咯。 佢好識食，點講咧？ 冇啊，都係做個樣嘅喎，佢都係跟咗勢啊嘛，唔係。 因為佢其實咧就根本唔中意，直情唔中意食，同埋唔中意睇戲，唔中意玩 high five 嘅。你講嗰堆人咧，佢直情係只係揦住呢啲咁嘅雜誌或者啲咁嘅指標咧，就係扮嘢。 嚇！ 即係呢啲成唔好講佢識定唔識，佢成唔中意呢樣嘢嘅。我都識一紮呢啲人 ，OK？ 嚇！呢啲我唔會用唔識食嚟講，佢根本其實唔中意食嘅。 嚇！ 係啊，其實佢唔中意睇戲嘅。不過啊，原來有啲即係攞獎電影啊，或者一啲出名嘅食肆啊，或者可能你玩下 high five 啊。聽下古典音樂，即係嗰啲咧，即係嚟純粹令到自己好似，即係佢嗰種 個形象提升咗， 買名牌嗰只，即係佢純粹呢只啫，係啊，即係佢嗰啲人係嗰啲人通常都著到成身名牌嘅，通常有關係嘅，呢啲人一套嘅，係佢睇又要睇呢啲食又食嗰啲著都要著翻嗰啲，即係都係其實佢唔識嘅，佢咪貴啊，咪買咯，係咪咁咯？跟住又嗱，佢又識講好多理論，因為佢理論喺啲雜誌睇翻嚟啊！你反而咧呢啲人咧就最 support 到啲電影雜誌喎。 嗯。 佢又買啲電影雜誌嚟跑，跟住成本電影商周練翻出嚟嘅，好犀利嘅。我就見過啊啲人，我嚇見過啊。咁啊，而家都冇呢陣嘅啦，都 嚇懶得滯咯，好似 都冇呢陣啊！我覺得呢陣人都要尊重啊！我而家睇翻轉頭， 係啊，懶到 好努力，同埋佢 都要好努力做嗰個樣樣， 同埋佢真係 support 幾個市場喎。 吓！ 真系真金白银去睇你啲戏，买呢啲名牌，食呢啲嘢先啦，最少。 吓！ 系啊，虽然佢唔识食，其实佢唔识食，佢唔识嘅 ，OK。不过佢好盲目咁去，即系要话俾人听佢识，咁都好。但系而家连呢啲都冇啦，都冇呢浸都冇啦，所以啲杂志要执笠啦。 死晒啦啲人。 冇错，一啲人剩翻个浸咧，就净系即系 Q time 嘅啫 ，OK。不过 Q time 之余，我都会睇下你个即系个影评边台多几粒星嗰啲咁咯。即系咁咯，吓，唔系嗰阵噶啦，已经唔系嗰阵噶啦。只不过如果你都仲识唔识睇，但系你都识去睇王家卫啊，虽然入去瞓觉都好啊，即系 都好好噶啦，比依家。 佢呢陣都冇賣啦。 佢冇賣咯，冇咗好耐咯。如果仲有啊，唔會執笠啦。嗰啲電影雜誌嚇，冇賣咯，冇曬咯。咁啊，唔係即係嗰陣人佢自己唔識嘢啫，但係佢背好多嘢噶嘛。 嗯。 係咯，即係佢都吸收好多呢啲方面嘅一啲。 唔係張勤保住咯， 一啲頭腦上嘅知識咯，即係佢自己唔識，但係佢吸收好多呢啲咁嘅論點啊，呢啲咁嘅嘢嘅。咁明明套戲其實佢入場啊，由頭分到落尾，我睇住嘅，我望住噶大佬，我瞓咗一條友，就係點解起身識嗌 Bargo 嘅？喂，好嘢喎，咁樣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唔緊要嘅，都好過依家咯。嗰時我都覺得好差啦，有冇搞錯啊？你唔中意睇唔好入嚟睇啦。唔係嘅，原來都唔係嘅。佢嚴格嚟講，佢冇騷擾你喎，佢自己瞓咗啫。佢又冇鋸鋸聲喎，瞓得好舒服喎，即係王家衛令佢安眠都唔錯啊，係咪？好似我哋節目嘅其中一個功能都係嘅。 係，諗瞓著可以聽下先。 係啊，我諗大家呢如果想 promo 我哋節目多一個 promo 個 point， 唔好話俾人聽呢個係咩電影節目，我又唔係電影節目嚟嘅。唔好話俾人聽我哋講好多過癮嘢，唔過癮嘅對好多人嚟講。但你只要話俾人聽呢我哋節目正啊，如果你有咩失眠啊、瞓唔著啊、嗰啲，哇！呢個節目我包你一聽三個字內即刻瞓著，係啊，靈過啲安眠藥，係啊， 係又唔使錢啊，平啊， 又唔使錢喎，係咯， 係嘥啲電咁播播得㗎， 唔係平啊，就免費啊， 咪都要用電嘅， 咁用電唔關我哋事啦，呢個都入埋我哋數啊，唔係你插蘇落人哋啲嘢度咪唔使你俾錢啲電咯，可以㗎。你偷電咪唔使唔使幫我咩事啫，係咪先？係咯，我點知道用咩聽啫，係咪？anyway， 咁啊係咁啦。咁啊死事咁啊好啊，咁啊事後孔明啦，咁有人話即係話其實而家都係掂咗呢啲人就出嚟又講到有啲咩好有啲咩好啦，咁樣喺度懶喺度分析啦。咁而家美國係咪話佢個票房啊已經話贏曬，係咪好似話好多嘅之前嘅超級英雄片啊？即 係哦，咁啊唔係啊，佢話最係 R 級嘅話就係。即是破纪录的话本身如果计。 是吗他不是说 连很多套的开画纪录都破了的吗？ 嗯，那他又赢了很多的，即如果计算。 是啊，很犀利啊，他不是说只是自己好啊，只是他就赢了很多的，所以其实他是几大成功啊，同埋特别他以这么低成本。那么有个讲法是吧，马仔说下一集会继续低成本啊。 有这么讲的，其 实。那么为什么这个什么来源呢？谁说出来的？ 我都係立到啲有啲嘢人寫咗啲文章出嚟，話好似話講話下集可能係低成本咗嘅。 有啲人話下次肯定抌大本喎，又話有勁多其他嗰啲 X-Men 啊，其他嗰啲超能力角色、啊。 咁唔知啊，真係到時佢個 project 做咗出嚟係咪真係咁先知？ 咁甚至乎大家最期待嘅 K 寶係咪真係會出場啊？咁咯， 揾阿邊個做啊？揾基拉嚟做佢話好似。 點解？揾基拉嚟做。 唔知好似係啊，我邊個啊？好似係，除咗佢哋自己講噶，唔係咯。 基拉麗 揾女做啊？ 揾女做 K 寶？ 係啊。 點解咧？ 唔知啊，佢套戲入邊都有咁講啊。 即係話都係同 K 寶有路嘅，不過就唔想搞到基咁啊。 唔知啊，係啊。 搞到 K 寶變咗女。 咁好啲啊，依個。 唔係，啲人話因為Deadpool 本身係所謂 pansexual， 即係。是泛，即是佢即係唔止係男人女人喎，佢成我諗動物都得㗎喎。 就咩呀，係呀，佢鍾意得呀。 係呀，即係佢可以同任何嘢發生性嘅關係㗎喎。 吓、 啊、即係可能甚至死物喎。 嗯。 吓、啊、會唔會同張碌架床喎，唔知呀。咁、啊、所以佢下一集呢，即係玩雞都已經係小兒科㗎喎，如果對佢嚟講應該。咁人就好期望下一次就佢個基友就係 Cable 啊，咁即係話唔係蜘蛛俠咩咁啊？ 咪都有啊，因為 係咯，咁 其中一位 就好難會喺佢呢度出啦，但你出 Cable 就起碼有機會，起碼佢都有咁講過係嘛？ 係，咪同埋 Cable 都係 Xman 咁，佢呢度 Fox 可以出到啊，要出啊，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合理啲，係咯，咁啊變咗就都應該有機會嘅，我覺得即係冇理由下一集繼續 cheap 咁，點都高翻少少啩，唔係大抌錢都起碼唔使咁慳啦，係嘛？ 嚇，唔使連槍戰啊，啲都 cut 曬啦。 係啊，大佬真係槍戰都慳翻嘅，真係係嘛？咁我諗下集點都補翻少少水嘅，就算唔係話勁大製作都，我哋覺得我估啦，係啦，因為既然有咁好嘅成績，咁下次即係你唔大搞，你都唔使咁慳啦，最少啊。 你都可以 可以整到咁啊， 可以中規中矩成本啦。今次就係 cheap 搞喎， 係今次係 cheap 搞嘛，好明。 搞啊，咁我唔使。 唔係，不過其實係即係如果一 cheap 搞，佢哋會搞盡腦汁咁擺好多嘢落去，反而係個人咯。 哦，即係驚下次一有錢就反而就冇古仔啦。 唔係好多之前啲導演好多試過係咁啊， 都係，下次 係冇錢反而要諗盡腦汁點好睇啊嘛，有錢咪 有錢啲 X Men 場仲多過 X Men 啲人，係 啊， 下次幾十有 X Men， 即係喺 X Men 都未出場， 跟住阿迪夫一 call 車，跟住幾架貨車運曬 X Men 嚟啊， 幾架旅遊有幾架校巴， 係啊， 由 X 教授學校嗰啲學生全部嚟曬， 係啊。 一拖馬係嘛？阿鋼人帶曬班同學嚟， 係啊！ 喂，上次兩兜友唔過癮啊嘛，跟住我啲同學全部都話嚟撐你場喎，唔係你睇唔到係邊個，因為太多人啊，係幾多堆人啊？可能前面有幾個認得，後面都唔知邊個，所以哇，成個足球場咁多人喎、啊，大佬， 係啊， 唔係足球隊啊，我足球場啊，即係觀眾啊嘛，大佬，人山人海又冇所謂、 啊。即係臨尾就影咗阿 Deadpool 喺度係咁。太飯盒太俾錢喎， 咪又冇啊？有冇錢俾啊？大佬咁多人啊，咪佢好多超能人都唔使食飯噶，所以 O K 嘅應該，唔係靠食飯嘅，吸太陽能啊，諸如此類得噶，好好慳嘅，非常環保。咁下一集我估咧就唔會話好似今集咁細嘅，但我都唔希望佢大搞啊，即係中搞啦，中搞 O K 啦。 正常咁 啊，慳少少不罪啦。今集啊問啲嘅啲錢就係、是，下次唔啲錢就。富裕翻少少可以，但又唔需要話搞到即係佢超級大片咁咁啊，咁啊依然係玩翻啲比較絕核嘅對白啦。嗱，好似今次就有好多啦，係嘛？即係特別嚇，係咪阿馬仔都睇咗啦，係嘛？咪超立方啊，直情啊，都好犀利啊嘛！即係頭一場打已經即係每一句對白都原來有含義噶嘛。 哦，係。 哇，厲害啊！ 嗰啲路牌又會俾曬啲製作人嗰啲名咁啊，排蜘蛛俠嗰啲 姓 咁擺曬去。 Parker 啊， 系 好多啊，有啲咩 Hello Kitty 唇膏又有意思喎、啊，原来啊， 吓系咁佢摆咗好多嘅，同埋 使乜解啊？ 佢啲对白系抄翻蜘蛛侠二嗰阵时， 使乜解啊？ 阿肥真嗰啲对白啊， 系哦咩 Go Tiger 嗰啲啊， 系啊， 啊使乜解一下点解又关咩 Hello Kitty 咩事啊？啲人 我冇去之前佢嗰个官方网嗰个 Facebook 系就系关注 Hello Kitty 啊嘛， 哦， 即系佢片头嗰阵时候。就係、是、影部院影住啲潤唇膏嘅 Hello Kitty 嘅， 甚至乎佢嗰隻 Deadpool 隻歌咧，佢哋話原來最初都係啲人話聽到話會拍呢套戲而作嘅，即係係街啲人作嘅。 哦，佢好似係隻 game 嗰陣時出嗰陣時係有即係、就是、為咗隻 game 出咗即係整咗呢首歌，跟住佢哋話如果呢首歌擺落套戲度就正啦咁咯。 唔係話因為呢套戲話拍所以作嘅咩？ 哦，唔係，佢好似係隻 game 嗰陣時已經有噶啦，本身呢首歌。 總之咧，佢哋嗰時就話，總之呢隻歌唔係真係套戲嘅，佢但係佢真係攞埋用咯，仲有。 係啊，佢話如果擺落套戲就正啊嘛。 係啊，所以佢變咗佢好多嘢，如果你一路係追住嘅啲人咧，就覺得哇，真係好多嘢好過癮嘅套戲。咁呢啲就唔係我哋香港一般觀眾會知噶啦，老實講嚇。所以點解我上個禮拜我都話我睇明一半嘅好犀利嘅，好多人以為自己睇明曬嘅，你真係睇明曬？ 係。 嗱呢啲我唔明啦，因為我冇追開呢啲嘢，我唔知啦，人哋唔講我真係唔知啦，唔好扮嘢啦，唔該香港啲人明咩曬啫，你真係明得曬？ 冇，咁同埋你可能有啲要真係睇個原著，佢哋話咧，因為我睇策方喺度講話，佢有個跟班係 high 材啲兵嚟噶嘛， 哦，嗰、那個綠色嗰個啊嘛，綠色衫嗰個啊嘛。 系啊，喂，即系 high 在兵咯。如果漫画书嗰度，佢话成日自从跟，即系见到佢之后跟咗佢，变咗佢做佢可以助手咁样，佢甩咗个头盔黐翻咁啊，成日都 变咗佢 sidekick。咁但系嗰个角色喺呢度系有冇出场啊？佢话好似有噶，系咪啊？ 佢呢个角色应该系套戏，因为我都唔系好熟啊。咁如果我觉得咧，应该佢讲嗰个应该系佢中途即系班去入，即系班雇佣兵咁開槍射佢嗰陣時，喺個恐怖男嗰度打到，有條友同佢傾偈喎， 嗰 條友係 嗰個啊？ 我、哦、有機會係我個嚟啊，係咪？ 你意思佢冇打死佢剝暈咗嗰個？ 係即係俾佢打暈咗，冇打死嗰、那個。 可能係嗰個。 可能係嗰、那個，你要識佢啊，係。 無端端打，咦、哎？咪住，你咪阿邊個？ 係啊， 都幾好笑嗰度真 係。係啊，咁啊呢啲可能要睇我原著，要有呢個角色，咁佢一提佢先知喎。係。 所以變 咗，即係佢套戲完全冇講咩事，突然間撞到咁講嘅，好似好熟咁 嘅。即係話你一般嘅，就算鬼佬入場你英文完全聽得明都好，你都唔會知呢啲位㗎。 系啊，你要即系跟住佢本身，即系佢本制作地个原著要知道， 一嚟就漫画里边啲嘢咧要知，二嚟要知埋佢成套戏一路嗰啲嘢，点解用呢个歌，点解佢会有 Hello Kitty 啊？呢啲睇漫画都唔关事噶嘛，呢啲系关个电影制作嗰个一路个流程发生嘅事。哇！你谂下，你要几熟，你先会可以真系，你真系够胆话你明晒，所以唔好扮嘢啊！唔该，香港啲人吓。 嗯。 有啲人咪有啲咪将呢啲超立方睇完啲嘢咪讲翻一次咯。咁大佬， 我哋都系睇咗之后再解释埋。 嗱，我哋帮佢开埋个名啊，超立方我哋睇超立方讲嘅。OK， 但系有再睇翻吓，唔系我哋翻欧嘅，我哋真系唔知道，唔睇佢我唔知道有啲咁嘅嘢。系啦，咁就系咁啦。咁啊，唔该啊，唔好扮嘢，即系唔好啲忽然 fans， 我真系好憎嘅吓，唔该吓。 嗯。 咁啊，有冇 Deadpool 有啲咩做咩你过瘾嘢想讲啊？ 嗯，差唔多啊，系不过如果讲下咪佢嗰个即系个造型嗰个头啊，有少少似底裤啊，我觉得 吓， 即系佢个面罩啊。 哦，你觉得似啊变态超人啊？ 系啊，唔系应该系啊，即系佢嗰个位无端端有两个窿咁样。 系系， 咪成个底裤笠落个头咯，都系。 O、okay, K， 好，咁冇乜特别啊。第二个 topic 噶咯，有冇嘢补充？冇、 啊、 就系啦。咁啊，设计事话好明啊，大家唔该再。系、哎、啊，真系好好乞人憎嘅呢啲嘢，系啊，即系套戏唔未做又喺度踩人，做咗掂咧有度事又好明啦，真系好唔要得嘅。 嗯， 吓、啊，唔系即系呢个唔系就呢套啦，好多都系啦吓，好、啊、多之前有啲演员又未攞奖啊，讲到人哋唔识做戏，攞完哇好啊，啲经亦啲演技精湛，哇大佬咁都讲得出嘅大佬。吓、啊，呢啲节目最多人听噶嘛，冇办法吓。 嗯， 我哋讲真话冇人听 ，OK？ 唔系，我系冇啊，就算攞唔攞奖，如果觉得系差就攞奖，觉得系差嘅。 系啊，我哋唔会改口嘅 ，sorry。即系啊，我哋啲评价系永远 keep 翻嘅，唔会因为 唔系最多佢如果有进步，咪话系进步咗 咯。啊，咁呢个因为佢系事实啊嘛。 吓、 啊，即系可能嗰阵以前唔识做嘅，啊呢排好啲咁样，咁咪讲翻咯。咁我哋系根据事实，就唔系话要随波逐流出边话好定与唔好啊。我哋有我哋自己判断。咁但係當然大家都唔需要信晒㗎，我都係咁講，我哋都係其中一個意見，不過我哋就比較中肯啲，即係我哋堅持係米芝蓮，我哋自己試過好食就好食，唔好食就唔好食，就係咁多，即係以我哋食嗰餐為標準，係咪？你有機會咁啱嗰日唔好食㗎，咁冇 sorry 㗎，係啊 sorry 㗎，係咪係咁嘅啫，係咪？米芝蓮都係咁㗎啦，咁我哋突擊㗎嘛，就係唔好話喂我講明我阿蔡蘭今日嚟試菜，哇另外煮過第啲嘢俾你食嘅，咁樣有咩意思啫？ 嗯， 咁咯 ，OK， 好，咁啊讲啦，卧虎藏龙噶咯，系啦， 系啊，呢个第二集啊，清明宝剑 啊，同卧狗抢屎有冇关系嘅咧？ 冇关系啊， 我入今集有啦，今集就真系抢啦，抢剑啦，不过上集都有啲噶，有少少噶，不过今集就直情抢剑，系啦，真系讲抢剑啦，系，咁啊，大致上其实啊 ，Dan 睇咗啫，咁啊 ，Dan 本身都对武侠啊，本身都有兴趣嘅，咁所以佢就。OK， 佢都有興趣一睇，不過咧一睇之下咧就覺得哇，原來都悶悶地啊套戲啊，的確都因為好鬼點講咧，係似以前啲武俠片嘅，佢個風格係， 嗯， 即係以前都好舊嗰啲咧，粵語片。 嗱，你嗰套唔係都係悶嗰啲？ 嗱，你嗰套係悶嘅，但係咧佢因為佢有啲文學嘅底喺裏面， 嗯， 咁其實你就應該當係睇一套文藝片咁樣去 step 嘅時候咧。佢又有啲另外嘅嘢可以 step 到出嚟，咁啊當然我都唔識欣賞啊，我唔扮嘢有嘅，我就睇咗我都覺得悶嘅，我自己 即係正常本身好多街我見到啲人睇完第一集嗰陣時出去攞獎攞曬獎，但係啲人睇完都覺得悶喎。 咁樣嘅，我第一次睇講第一集啊，即係唔講第二集嘅，第一集做嗰陣咧就我睇嗰陣就未攞獎嘅，咁我已經睇嘅，咁我睇個版本嗰時咧又係配曬啲廣東話嘅，咁周潤發仲揾翻。哇！近乎系呢个东方不败嗰把声去配嘅， 系 啊！大家记唔记得东方不败初初系唔系女人声噶嘛？ 嗯， 但系佢初初佢都系好似男人声，但系好似啲好似啲哇，好似阴阳怪气咁嘅男人声噶嘛？咁又少咗嗰啲声嘅， 系 点解啲点解周润发角色系咁嘅声 ？cam cam 地咁嘅， 佢又唔系 cam， 但系即系好似所以把声好鬼好鬼。 那型 高音嘅，我唔明點解嚇。咁你周潤發點都唔應該只揾個高音啦，係嘛？你係寧願揾個低音都唔好揾個高音啦，係咯。即係 揾個老牛聲都好過。 係啦，冇錯啦，你老牛聲好啊，揾個靚仔聲啊嘛。即係點佢都唔係靚仔㗎，套入邊。 咁啊怪啦、那個感覺係啦，同埋你都知周潤發，大家都睇開係佢自己聲嘅，咁多年嘅，佢突然間配個好唔 match 嘅音真係好惡頂嘅。OK， 第一就係咁啦。咁第二套戲都真係幾悶。咁我睇嗰場咧，基本上中場啲人走嘅，陸續有人離場啊。 係。 係啊，陸續離場喎，唔係一個半個喎。咁啊，睇咧走啲，睇咧走啲，都唔睇落去啦，悶到。咁好啦，咁後屘一攞獎就，哇唔轉曬口啊啲人。 嗯。 係好睇喎。 係。 係啊，又唔知咩事啊，又貼金啊咁樣，咁啊又係咁啦。即係同阿李安就好多次㗎啦，少年派亦都係咁嘅。少年派當然係後啲啦，咁嗰啲人就可能唔係去戲院嘅，就買返隻老番咁啦，係啦。咁 我睇安小次因為有嗰個名字佢哋都預咗咩㗎，都唔會踩得咁盡嘅。 咁我都警告嗰啲人呢，呢套戲好悶㗎喎，你捱得過頭嗰半套，即係我講少年派呀，你捱得過頭嗰半先好喎，或者你跳去睇後嗰半，即係沉船之後嗰半先好睇㗎喎，咁樣。即係事實上後面嗰半真係好好睇㗎，okay？前面嗰半就講好多嘢嘅，咁你要頂得順先好㗎。喂，仲鬧返個轉頭喎，你唔識欣賞啫咁樣喎。 嗯。 吓，套戲第一日上畫我去睇嘅，我唔識欣賞。你一你攞獎就仲要買隻老番㗎喎，你都未去戲院喎，你又識欣賞。啊、真係好笑㗎真係。Anyway, 咁鍾意啦，佢哋覺得自己咁叫識欣賞，即係你都係睇攞獎嗰啲叫識欣賞，識欣賞就唔使攞住本電即係飲食。 咪頭先講嗰樣嘢， 即係啦，即係你真係識食呢，你就係食家啦嘛，你點會睇住飲食男女啫，係咪理論上佢介紹得嗰啲你食過啦已經，係咪 嗯， 係咪係咪咁呀，係啦，即係你話你呢啲攞得獎啲戲，基本上如果係咩嘅你都睇咗啦，唔會係攞完獎至你先去睇啦，啱唔啱呀， 如果你鍾意嘅話就正常睇咗。 中意或者慕名啦，咁有時慕名睇完發覺唔中意嘅，咁前差我都好老實，頭一半我都中眼瞓，的確唔好意思，係咪唔係拍得好靚嘅，不過好長啫，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都好渣嘅，有講過啊，我睇芭蕾舞劇我瞓著㗎 ，OK， 我藝術修養好低嘅啫 ，OK， 咁嗰啲嘢我睇唔明嘅咧，我就開始眼瞓㗎啦。即係啲好似讀寫障礙咁咧，即係咁啦，即係咪啊？係咪咁啊？即係一唔明咪眼瞓咯，係咪啊？咁你高得滯啊嘛？呢啲明啊？李安呢啲嚇，係咯。咁當然李安都有另類嘅，有啲嗰啲咩綠色巨無霸，即係變形金剛嗰啲就冇瞓著嘅，睇到眼火爆添啊！扯曬火添啊！ 睇唔知做咩啊？ 唔知做咩添啊？ 應該係咁重複我畫面咁。 又無端又打，即係無端個又 split screen 啊，扮漫畫喺度，就睇到我火都嚟，因為有人又貼金啦，因為佢係李安啊嘛，嗰套好睇過而家任何一套復仇者啊，係咪？係咪？咁大家咪自己判斷下係咪咯，係咪？如果大家咁鍾意，大家買翻自己。 唔係，如果唯一一樣嘢係我套嘅哭系咁多套入边最劲咯，如果讲能力。 唔系，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咁好嘅，你会唔会买翻李安嗰套六嗰套变形合衣 Blu-ray？ 你会唔会去买正版？你会唔会啊？好简单啫，系嘛？ 嗯？ 你会唔会啊？唔好讲嘢噶，大佬，你用金钱去投票啊？喂，即系而家睇戏都只不过用金钱同脚啫，你所付出嘅金钱都系一百几十嘅啫。 嗯， 你都唔付出，咁你一味同我讲好嘅咩用啫？ 嗯， 好啊，好啊，喺度少年派好，买就老翻先嘅，系咪啊？ 系套嘢正，我上网上打佬先啊。 系冇错 ，exactly， 即系喂，真系好睇嗰啲戏，我有啲真系 keep 翻只正版啦，最少啦。 嗯， 即系唔好过分啫，系嘛？你 T two 啊，呢啲值得啊。 起碼坐翻只碟啊。 起碼坐翻只正版啊，唔止一。 正版碟啊。 唔止一个版本啦，好啊。唔係，即係唔好 bullshit 啊！唔好同我 bullshit，OK？、Okay? 講冇用嘅。好啦，咁第一集嗰陣就好多好多嘢嘅，咁有啲人甚至乎即係可以分析到咧，呢個李慕白啊、玉嬌龍啊，同埋啊邊個啊？余修年係咪啊？而家楊紫瓊嗰個。 係啊，好似係阿年啊，就叫。 咁啊，咁佢話其實係代表即係呢個咩儒家啊、禅宗啊、道家啊咁樣嘅喎，好犀利嘅，係啊， 係 就是咁拆解法啊嘛。 系啊，唔系真系好犀利，佢即系每一举手每一投足咧，佢都可以解佢啲意思嘅，即系佢可能喺啲足嗰度同阿周润发咁咪较劲嘅，有一度咧飘晒咁样嘅。咁嗰度咁啊，阿周润发弹起佢，弹起阿张子怡即系玉娇龙嗰啲，佢就话其实系即系佢帮助佢提升啊嗰啲咁嘅，即系咁喎。咁當然啦，你話套戲有冇啲咁嘅意識，我唔知啊。OK， 不過佢哋即係可以睇到好多嘢出嚟嘅，好多人。咁我冇話呢啲一定係啱㗎，即係不過就真係好多人去分析佢套戲裏面嘅，即係有好多含義嘅。即係佢每一樣鏡頭都係有好似有意思咁樣嘅。 嗯。 即係張楊紫瓊有拉過張子怡落嚟㗎嘛？ 嚇！ 佢飛嗰陣咪掹落嚟㗎嘛？佢全部都有 meaning 嘅，佢哋話。咁我又唔係好真係記得佢嗰、那個。即係實質佢點講啦 ？OK， 即係我立過下啲咁嘅一啲咁嘅分析啦。OK， 咁啊好犀利嘅，佢真係每一樣嘢，即係冇嘅，即係你當你睇莎士比亞都係啦。咁啲人好犀利噶嘛，每一個對白都有 study 噶嘛，可以。 嚇嚇。 係咯，咁你咪差唔多佢講到呢套戲去到咁樣嘅高度，你可以咁樣嚟去每一個鏡頭要去 study 佢咁咯。因為我開唔到啊 ，sorry， 我因為我冇慢到咧，我機啊慢到咧開唔翻啊。我本來諗住對住同大家講下少少，冇啊 ，OK。讲唔到，我印象就记得佢系讲过，佢每一个人又代表一种宗教啊，咁由每一个镜头都有啲 meaning 啦，吓，咁佢把剑啊都有意思嘅，吓，点啊清明剑咩咁样啊，清明啊，吓，咁佢而家就英文就咁叫 Sword of Destiny 啦，咁佢其实就其实佢有啲版本叫 Green Destiny 嘅， 嗯， 系啊，或者佢好似最初嗰阵个戏名叫 Green Destiny 嘅，唔系叫 Sword of Destiny。即係總之綠色嘅命運啊，綠色命運其實就係一個不可預測同不可掌握嘅命運啊，佢即係有咁嘅含義啦，佢話係啊，係，好似開到少少啦，唉，我喐翻，唉，哇，好長喎，邊嘢，好勁喎， 嗯， 連卧虎同藏龍都有意思喎，原來 係， 虎咧係七情六欲喎，嚇，龍咧就係即係人嘅心靈啊。即系虎啊，代表阴啊；龙啊，代表阳噶喎。哇，几劲啊！ 系 个戏名都首先已经有嘢解啊！吓，卧虎同藏龙啦，吓系啦，犀利啊！咁啊，头先就讲咗啦，嗰几个人物又各自有一个即系象征住一种宗教啦。吓，想讲 Green Destiny 又讲过少少啦，系嘛？都好大致上有提过嘅，当然人哋就一大篇文咁样去讲啦。我啊两句交代算啦，因为我谂大家唔系话真系咁。即係我又唔係叫大家要信，即係意思即係你即係有啲人分析到咧係好仔細、好仔細嘅，係啊，嚇咁啊，阿玉嬌龍自己嗰個心態係乜嘢啊？李慕白個心態又係點啊？咁啊，係楊紫瓊心態係點？咁佢好多嘅，即係成當文學分析咁啦，係啦。咁啊，唔知如果大家真係咁有興趣，我可以貼翻呢篇嘢俾大家，嚇都應該不下幾千字喺度都。咁當然佢嗰個就可能有啲少少從宗教角度去。解添啦，甚至乎咁樣啦，咁可能大家未必話太有興趣知道咁 detail 啦，總之就好犀利嘅。之前第一集就好多文學分析啊，宗教分析啊，咁樣可以好多嘢去睇嘅，好多個層次去睇嘅。咁但係今次呢一集咧，就啲人都話啦，就好簡單嘅啫，就是、都係一種武功，即係各種武功啊、暗器啊。即係佢哋用咗好多唔同嘅架撐喎，飛鏢啊咩咁樣好多嘢。佢每人有一種架撐喎。咁啊 ，Dan 都話其實真係喺度表現啊，每人有一種技藝咁咯，即係啲好老式武俠片嗰種套路嚟嘅， 係嘛？ 係啦。咁大致上個故事只不過咧就係話呢個咩鐵貝勒啊就死咗啦，終於咁就話個武林就亂啦，咁就話有個大即係有個唔知咩方啊，我唔記得咗啦嚇。咁啊有個嗰、那個就想一統江湖咧，就話如果搶到呢把咁嘅清明劍咧，就會。即係可以，即係象徵性嘅啫。當然就可以一統江湖啦。咁其實唔知點解啦。OK， 咁啊， 碌棍咁啊，即係 咪？但係碌龍頭棍係佢自己幫會咁先有用嘅。你冇理由無端端放一件武林聖物咁樣咁，即係但係唔好理佢啦。係無端端即係升到變咗好似《倚天屠龍記》咁啊，即係搶到就號令天下咁啦。講到唔知點解喎，真係冇理由喎又。佢今次 《倚天屠龍刀》本身講嘅有武功啊，有兵書咁啲咩嘢？ 係啊，即係嗰個傳說後面唔係亂噏㗎嘛，即係佢都有個解釋㗎嘛，兩把劍都藏咗兩個秘密㗎嘛，你得到呢個武穆遺書就有筆錢㗎嘛。 係。 係喇，得到呢個九陰真經有個絕世嘅神功㗎嘛，咁當然一統江湖有呢兩樣嘢就好緊要嘅的確。 咁啊，唔係話無端端就係一個象徵性嘅嘢。如果象徵性嘅嘢咧，就起碼係冇林正武靈之旅，即係起碼係一個攞出嚟咧要人人信服嘅嘢咯，唔係話求其一把普通嘅即係寶劍啦。咁佢又唔係話爛劍嘅，即係寶劍啦。咁但 係唔係你就穿咗件神器啊，冇神力嘅話就係好好勁咁樣，但係都冇啦，其實。 唔係你其實就算有神力都唔代表可以一統江湖啦，你有絕世好劍都唔可以一統江湖。系咯，即系总之就冇嘅，佢呢个总之佢讲嘅啫，冇其实冇乜理由嘅吓。佢最尾都话其实都系冇用噶，佢都系咁讲嘅，即系原来系一场梦咁样嘅吓，一场空咁嘅吓。咁啊做呢个大哥嗰个咧，就好似系以前做过嗰个鬼老板李小龙啊， 系 即系嗰个啊夏威夷仔吓演员做翻嘅。咁而家好好老咯，嗰时好后生仔嘅，好精壮嘅，而家肥肿晒咯，个样搞到龙方咁啊，大佬。 系咪叫咩李哲啊？ 系啊，应该系嗰个。 系应该佢啊。 而家唔系咁样啊，以前都有型啊，以前啊好老咯。 我咁耐嘅。 几耐啊？嗰度咁嘅李小龙都神怪噶嘛？佢话佢李小龙嗰个家族啊，俾人落咗降噶嘛？话每一次个长子都系要死噶嘛？ 吓、 啊！即系佢咁样嚟解翻啊，点解李小龙又要死？后屘啊！仔又要死啊嘛，咁佢话佢又咁加咗呢个咁嘅传说落去噶，要打一只怪，有只魔咁噶，系啊，无端端加啲咁嘅剧情，系咪好正咧？吓吓，啲鬼佬拍中文嘢系咁噶，好中意咁噶，搞到明明一个人嘅传奇，都即系个现实嘅人嘅传奇，你都要将佢搞到变咗神怪吓。咁今次呢個就都係啦，其實都係鬼佬搞嘅。雖然袁和平又中國人啦，但其實成個班底包括啲寫古仔啊，甚至乎呢個電影呢，個電影自己有個小說㗎喎、哦。 嗯。 個電影個小說唔係就係應該就係原本原裝小說咩？唔係，個電影有自己小說嘅，都係鬼佬寫㗎喎。 係，全部係鬼佬。 全部鬼佬㗎。咁大家唔好以為喎、哦，咁班演員唔係啦啩。班演员由甄子丹到杨紫琼到以下一众啊，其实都系外国翻嚟嘅，包括甄子丹同杨紫琼， 吓， 即系全部都系啲海外华人嚟嘅。 嗯， 除咗阿 JoJo Chan 啦吓 ，JoJo Chan 就香港嘅应该吓。 嗯 ，JoJo Chan 啊，即系之前嗰、那个话自己都有打嗰啲咩话，咏春啊咩，佢系乜嘢？唔系喎，佢咩咧？佢学咩嘅咧？ 唔记得咗，系打的但有 打噶，那个直情有上过嗰啲体育节目噶， 吓 点解？因为佢系比赛嚟噶嘛，佢真系比赛嚟噶，系佢赢过。 佢、哦、好似系跆拳道嘅、 啊。跆拳道系记错，系跆拳道。 系佢攞个亚洲咩铜牌嗰啲咩？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就香港啲啦，可能个背景会比较系嘛。 咁样都叫做系嘅， 系嘛？不过佢叫香港，但系佢都系华埠小姐，咁所以你话点睇啦？ 吓，佢都喺外国读书噶，不过 即系外国读书咯，但系佢咪系唔系，我睇翻啦，唔系佢都系外国大嘅，咁即系一样， 系嘛？ 即系外国翻嚟嘅都系， 系啊，都系三岁去美国，我见到系 一样，哦，都唔算香港妹啊， 系啊，即系全部都系喺中间嗰时长大嗰个时间喺外国咯， 系啦，即系甄子丹全部都系啦，系咯。 系咯， 咁即系冇啦，连呢个都唔系啦，即系都唔能够话佢系香港妹啦。哦，咁冇啦，呢套系冇香港人嘅 ，OK， 即系基本上全部都系回流啊，全部都系海外华人咯，系咯。 系啊，喺我变大咗之后，最多都系翻嚟香港。 即系佢本身有香港身份证咯，你只可以讲系咯，但系其实佢系外国大啊，咁啊翻嚟啊，咁最多都系咁啦。咁有啲就唔系添啦，杨紫琼唔系啦，杨紫琼本身唔系香港人啦，杨紫琼系咩啊？大马 应该好似系大马啦， 系嘛？ 系啊，马来西亚国籍 系啦。咁另外啊，嗰、那个叫做其实我唔觉得杨紫琼同阿甄子丹系男女主角嚟噶，即系应该嗰个正式个后生仔嗰个直情叫咩 Henry Sim 啊，系嘛？嗰、那个就直情系而家喺电视剧咧，鬼佬电视剧嗰套 Shadow Hunter 有份做紧嘅，仲做紧美剧嘅。咁你話啦， 之前做嗰啲跳舞嗰啲戲喎， 做跳舞嘅係啦， 係啊， 咁呢個就直情係係嘛，第二度嘅華人添啊，唔係香港華人啦，係嘛，好似，我唔清楚啊， 所以我係咁依撳嗰下咧，都基本上冇嘅，冇話真正嘅誒。啊，呢、這個哥斯咩達尼加添啊，哦，直情犀利，不過就華人嚟。係。啊，我佢成美國嘅添啊，美國出世添啊，呢、這個成美國仔嚟嘅，係咁啊。我全部啲班仔都係啲誒西洋仔啊，西洋妹啊。咁嗰個女主角啊，直情係啦 mix 嘅。 係，哦咩劉成宇啊，個中文名叫。 劉成宇啊，中文叫做係啊。 是他的中文名啦，佢本身，但佢好似佢老豆好意大利人嘅，我睇样 mix 嘢。 好明显嘅，你睇个画头都见佢系鬼鬼妹嘅。咁啊，但 系 出嚟咧，又唔系话好靓嘅， 即系唔知一对眼系特别满表好细单眼皮咁啊。 系啦，即系嗰啲 mix 得唔靓嗰啲鬼妹啦。咁啊，得 咁就唔 系 好丑样嘅，不过样好鬼死，有线咯。 得英话好鬼丑样啊，点解搵到咁嘅？ 但我见到啲眼耳口鼻其实冇话好丑样，不过争在好唔有线咯、啊、个样。 你将佢啲眼耳口鼻分开嚟睇冇事嘅， 哈哈。 但你都系拼图拼翻埋一齐咧，个样好恶嘅， 哈哈。 系啊，佢眼耳口鼻梗系唔会好肉酸啦、啊，又 mix 噶嘛。咁你鬼妹咁样眼耳鼻梗系 OK， 但佢拼埋个样恶啊。 嗯， 系啊，我唔知佢咪想揾翻个又系好似章子怡、玉娇龙咁啦，即系嗰啲好似恶性难纯咁，但系最尾都系即系学识咗点样，可能佢系咪想揾翻少少嗰种咁嘅感觉嘅女仔啦？如果我太林顺林善，佢可能唔系嗰种角色啦，可能佢唔知咪觉得吓唔清楚啦吓、嗯。总之佢呢个就个样都几恶死个样吓，即系鬼即系 mix 嚟讲，都算 mix 得唔靓嘅。 得未啊？ 咁另外好似係咪有呢個啊袁子慧個家姐係咪袁麗琪呀 係呀袁子慧喎。 即係鄭佩佩個女啦即係之前做過三。 呢、這個大女呀呢個係。 係呀三更之愛回家係咪 係。 嗰個黎明呀同佢洗身嗰個女師呀。 係。 係咪嗰個呀應該 係呀。 係呀。咁 OK 㗎喎咁但係呢套戲呀單以為啊佢做個盲婆嘅。 唔知佢好似而家好瘦唔知而家變咗。 係啦。咁但係佢點都唔瘦嘅話冇聊啊。係囉。 肥多阿婆嘅 嗰阵，多阿婆咁系咪上次有郑佩佩咧？今次又揾翻啊佢个大女咧，咁啊可能或者都系啲关系啦，可能系啦。咁咁、嗯、但系佢自己以前又话死都唔做呢啲合女啊武侠片喎，但系而家最尾又做翻嘅，系啦，都系要行翻佢阿妈咯，冇办法系啊 ，sorry 吓、啊，即系可能李小龙个仔都唔想打功夫，冇办法啦，大佬啊，你个个都觉得外公司个仔真系，唉、哎，走唔甩啊真系，唔死都唔得啦真系。咁啊，總之啊，都唔識噶啦，啲人講，大家都唔識噶，應該係嘛？係啊， 嗯嗯， 係啦。咁啊，總之一扎人咧，全部都係啲即係乜 B C 嚇，即係 A B C C B C 啊，乜 B C 啊，即係全部都係啲誒地道嘅華人啊，乜乜 born Chinese 啊嘛 ，B C 係， 嗯，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如何咧套嘢？咁啊，阿 Danny 就好老土，好誒，唔係即係又唔係話唔值得睇，但係咧你要捱得到，因為係好老土嘅，咁啊。即係不斷去 show off 嗰啲即係中國功夫咁，每樣兵器咁去耍下咁樣。咁啲人咧又係玩啲最老土嘅對應嘅，即係有少少又係咁樣一個對翻過嗰樣嘢打翻啊啲咁樣咁。 哦，即係對手係佢咁啊，就對樣 啦。Exactly 又唔係五對翻五，但係就都係有少少即係總之有啲對應性。佢話咁啊，仲加埋咧又係有嗰啲星戰前傳嘅問題啦，就係要贏就贏，要死就死，又冇原因嘅。系啦，所有嘢都 oops 咁嘅啫， 系， 即系又唔知明明之前打唔赢，后屘又一嘢又赢咗佢嘅嗰啲咁，即系好似阿 OB1 咁，即系突然间斩死咗，唔知咩事咁啊？ 唔知咩事啦，明明嗰个因为劲， 系咪并唔够佢打，一路俾佢钳住，跟住转头打打下要佢够钟嗰时，啱够钟放饭，跟住突然间就一嘢劈死咗佢。 够钟领便当啦，老细咁啊，哦咁啊，嚟啊，插嗰嘢咧，咁啊死咗啦咁啊，咁所以佢就话即系好，其实都系。佢都覺得有少少拍俾鬼佬睇嘅感覺，佢話， 嗯，好明顯嚇， 唔知佢覺得啦 ，OK， 咁有啲貼金人就講到今集都好，有咩好，有咩好，咁又咩啲鬼佬都係專登重現翻嗰種老式嘅武俠世界咁嗰啲咁嘅嘢咁樣，咁但係你重現一個已經老咗嘅武俠世界，咪即係等同於你而家重現翻 Adam West 嘅 Batman 有咩分別咧？系嘛？ 系咯，唔啱啲喎。 上次啊，咩黑玫瑰 个风格唔啱咁 啊。黑玫瑰啊，郑伊健咪做个罗宾咯。 系啊。 个心口唔系阿罗，写个宾字噶嘛。大家觉得正唔正啊？ 嗯。 系咯，或者如果真系拍得成呢个紫荆女侠，咁咪呢啲咯。 系咪重现翻嗰啲 Adam West 嗰啲超人啊？ 系咪喺个墙嗰度爬绳啊？ 系嘛，系咯。咁啊，查埋下啲街坊又开枪， 即系啪讲嘅转头有人开枪咁，睇死下路啊！ 开枪系讲紧个枪门个枪啊，唔系旺角开枪嗰啲开枪啊， 系 唔系爸爸下边有差佬开枪打中咗佢啊？即系打开个枪门，咦有蝙蝠侠咁啊？喂，嘿你好啊，做紧咩啊？ 签个名先啊！ 佢又冇嘢冇手啊嘛，爬紧啊嘛，我唔阻你啦，咁啊啊 ，have a nice day 喎，佢仲咁样讲。Good night 咁樣喎，係啊，佢好有禮貌，繼續爬喎，爬翻又第層樓又有出嚟喎，哇！唔搞錯你咩傾咁多偈啊，喂大佬， 係啊，跑耐啊，對 佢好耐，爬開箱傾偈啊，好抵死啊嘛，大佬。咁你呢啲啊，我要重現翻呢啲喺港產片啊，你鬼佬睇唔睇？啊！我逼你睇翻，你睇唔睇？ 有啲 Batman 要重現翻咯 ，Batman 又拍成咁啊！ 啊，重現翻 阿奮力喺度爬窗啊，完全。 哇，咁啊，边个咪要阿超人咪要着翻啲布衫企喺度，咪转翻黑白添啊，仲要啊， 唔 识点啊，转调翻啲色做黑白吓，咦，咁啊神奇女侠要变翻以前美国小姐咁嘅款喎， 咪喺度转咯要， 条裤压片咁大条啊，唔知点解， 系啊，跟住仲喺度转咯，每次出动啊啲， 条片再 转完先啦， 啊，仲啲音乐用翻嗰啲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蝙蝠侠啊。仲啲啲系嘛？你睇唔睇啊？ 吓，隔咗佢个车要开缝啊？点啊？ 我揸翻旧蝙蝠车啊！阿罗宾咁啊，坐喺隔篱 ，Holy moly！ 跟住一对丝袜咁啊！ 旁述啊，仲有旁述讲嘢噶。吓， 冇啦，都系咁啦。总之，你从前唔系咁样重现法啊嘛。 唔知道 原汁原味咁样重现啦，要 唔系佢拍得好靓嘅，佢甚至好似唔系喺中国拍过，好似直情好似喺外国拍过。今次呢度卧虎藏龙系嘛？ 系同埋好似话全系佢练啲对白，平时佢做系讲英文嘅。 嗱，我唔知又唔系我睇啊，咁有啲观众就话好似觉得佢啲口型咧，班友系讲英文。 系啊。 是配返啲廣東話同埋啲國語上嘅。 唔知佢喺嗰個台佢預告有啲英文，即係佢嗰啲咪講英文㗎喎，本身個預告。 嗱係呀，佢就話啦，喺紐西蘭拍㗎喎。犀唔犀利呀？ 係。 好嘢呀、啊。即係調返轉荷里活取景呀，但係拍中國戲呀，撲中國古裝片呀。 嗯。 咁當然啦，你話呢啲咁嘅郊外景呀，咁樣咁啊。又冇嘅，咁的確又冇話邊度嘅，老實講又係啦，即係佢又唔係想重現啲桂林山水，咁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郊外啦。咁紐西蘭呢個係幾靚嘅，咁啊都唔錯嘅，拍咗出嚟你又唔會特別覺得話嗰度外國嘅，冇飛機飛過嘅 ，OK， 即係都正常山頭野嶺啦 ，OK， 冇適應嘅嚇，不過可能你睇落有啲 Lord of the Ring 咁嘅 feel， 會唔會啊？影下影到哈比人個村啊！ 唔知啊，下下咁啊，見到哈比人隔離過啊嘛， 有啲哈比人，咪打埋嗰啲界靈咯，咁啊好睇，咁啊好睇啊，啊撈埋咗啊，中土啊嘛，中土咪中原咯， 嚇 係嘛，嚇 都係隔離啊， 咪直情係嗰部嚟噶，其實 係啊， 不過英文寫譯咗出嚟中土啊嘛，其實即係中原武林啊，咁樣啊。咁啊，其实就冇乜问题，不过咧就即系个口味上咧就西咗啲，即系真系系啦。呢、這个就鬼佬煮中餐嘅今次，咁啊大家即系可以即个又试下，睇下鬼佬煮中餐又煮成点。咁佢啊，佢就反而调翻转就话系好原汁原味嘅，好中国 feel 嘅嘢咁样。咁啊，大家就佢又唔系嘅 ，OK？ 佢呢套又唔系古灵精怪玩到变咗啲神怪嗰啲。 哦，唔系，即系佢唔系好似之前好多鬼佬唔知咁样玩到怪嗰啲。 佢就真系玩。 佢就系 copy 得好足咁样变咗，真系好似人字嗰啲咁样。 咁但系你对香港观众嚟讲咧，你睇武侠片而家变咗系超能力噶啦嘛。 吓、 啊！轻功啊飞天啦，咪上一集都系啊，阿玉娇龙基本上系飞天噶嘛。嗱，今集冇 反地心吸力噶，成个系。 佢成递起只手飞噶。 唔系。佢唔係跳喎，佢哋反地心佢突然間浮起咁樣走。 佢係浮起，佢仲佢哋入面套戲都咁講㗎，話佢飛㗎嘛。 係囉。 佢唔係形容佢輕功嚟㗎，佢話飛㗎係。係 囉。 咁你要同咁樣嘅功力匹敵嘅，即係我諗第一就獵小善啦，第二我諗要蜀山入面啲人啦，係囉。 係。 但蜀山人都唔得呀，佢哋都要用把劍㗎。 系要踩把剑飞嗰嘢。 佢踩住佢揸住咯，即系其实系把剑飞，唔系个人咯。 系 个人唔识飞噶。 嗯。 系啊，咁变咗就佢呢个应该好犀利啊！佢你啲学仙术噶，如果系咁要。 系啊。 系啊。咁啊，连个周润发都未至于识飞，犀唔犀利？周润发都系华英雄咁啫，啊，企喺只要企喺棵柳树啫嘛，都要踩嘢。阿玉娇龙唔使踩嘢嘅。系啊，即系佢系咪一系就大下人啦，一系就黑你队人啦？我怀疑是哪一样啦，系咯。都应该细个系外星嚟咁样执翻样噶啦，我估啊， 可能系啊。 如果唔系，冇办法可以发挥到咁嘅功力。咁啊，第一集反而有呢啲嘢，咁啊，其实好荒谬啦，系啦。咁啊，第二集呢集就冇嘅，反而翻翻啲好平实嘅，相对平实好多嘅武打嘅，系啦。咁而鬼佬咧就特别中意咧呢种咁嘅武打方式嘅。 嗯。 咁我自己咧就中意睇啊。即系袁和平呢只就比较平实啦，就系啊嗰时另外系边个啊？即系东方不败嗰个边个做武指啊？ 东方不败，我唔记得咗嗰个系。 啊！我而家突然间噏唔出个名，噏死啦！系啦。 成咩？成咩？ 即係你是不是不是姓袁，你比較返呢，即係東方不敗入面嗰個嘅即係嗰種嘅武打呢，其實係有層次嘅，即係佢會設計返一啲層次出嚟嘅。程小東啊。即係嗰啲呢，佢係會設計返個層次嘅，即係話呢，你呢個令狐冲咁令狐冲当然都好打啦，咁你对住班比较走罗饭袋少少嘅其他门派嗰啲咁哈哈霸霸嘅人呢，啊佢又劲好多嘅已经。咁但係呢佢即係我讲到戏入面。咁跟住佢对返啲再比较高手一层嗰啲人呢，咁嗰啲人又劲啲㗎喎，又劲过啲㗎喎。咦，但係嗰啲人上面又有再好多层咁样去劲上㗎喎。佢完全表达到出嚟㗎，你睇东方不败嗰阵。即係嗰個武功嘅高低啊、功力啊，同埋係正常武功定係神功啊，佢完全係有分別嘅。 係。 個表現上係有分別嘅。係。有冇劍氣啊，有冇掌力啊，嗰啲嘢啊，係有分別嘅。 嗯。 咁你變得你呢啲呢，我就覺得真係武術設計囉。就唔係武術指導咁簡單啦，成有個設計 design 嚟嘅。你要諗埋佢點樣表現佢個掌力，可以砰咁打到嗰個嘢凹咗啊，喺另一邊拔返個掌印出嚟嗰啲呢。係咪點樣打到個人度，打到個人砰一聲，跟住喺後面都凸咗出嚟嗰啲呢。係咪你記得啦，即係你諗返起東方不敗。咁佢有好多種，即係對武，即係對嗰種咁樣好高嘅武功有一種嘅設計。咁你可以話係同港漫係一脈相承啦，即係其實就用咗好多日本啊或者外國嘅超能力嗰種嘅表現方式套咗落去。咁我哋睇嘅武俠已經進化到去睇呢啲啦，即係等同於你今日睇 Batman 已經係唔係睇 SMS 一樣。咁當然啦，你話下下炸山啊去到咁嘅程度，我都覺得略為誇張。咁但係都冇㗎，嗰時都冇炸山㗎。后尾嗰啲电视剧啲好 cheap 嘅 CG 翻嚟玩炸山啊， 系唔知点解咁啊？ 即系嗰啲降龙十八掌去炸山，有条龙噶嘛？嗱，嗰啲我又觉得唔好嘅，我又唔中意嘅嗰啲。咁但系你话嗰时阿程小东嗰啲咧，我就好 buy 嘅，即系好有一种设计同一种艺术嘅感觉。吓咁我就觉得系略胜袁和平一筹嘅喺呢个武术嘅设计啊，我讲设计，唔系讲真系武功 ，OK？咁袁和平嗰啲呢就好似真係嗰種係好強調嗰種實打嘅武打。咁你話佢實打咩？但係佢又吊威亞㗎喎。 佢係玩轉身囉，我就知道。佢好鍾意空中旋轉㗎嘛，即係佢本身玩 Matrix 嗰陣時咪咁。 錯啦。咁佢就冇諗過呢嗰種平衡 嘅。 平衡嘅意思呢就係一個人如果佢嘅輕功呢可以去到隨便去飛行咁嘅程度呢，咁佢呢啲嘅耐力應該冇理由冇啲劍氣呀、掌力㗎嘛。即係冇理由嗰個世界就有人飛，但打劍就正正常常咁打啦。咁打劍嗰陣又唔會順便飛下，點解唔會呢？ 咁佢捉住條友飛上去掟落地啦，正常。 即係龍珠咁打呀。 係喎。 抌緊上天抌咗落嚟喎。 係喎。 即係就冇 撞死喎。 我覺得咁係冇設計 即係你喺那個層次上啊，佢點樣？即係你只不過喺度賣弄一啲即首先就係正常嘅武術啦，咁啊再加啲吊威亞嘅技巧啦，咁樣就係咁嘅啫。其實咧就冇話去諗過佢嗰套那個世界觀嗰武功點去展現嘅。 唔知喎，我成日覺得佢啲都係左攻右有攻左咁嘅成日都。 咁啊，程小東就有諗嘅，佢係當一個好似成當係一個要設計嗰個世界咁樣去設計嘅。佢就反而唔係話用現實去諗嘅。 嗯。 係。亦都唔需要班演員真係有咩武功底子嘅。即係如果你有呢，佢咪俾啲有啲展示嘅，即係你話李連杰咁，佢咪俾啲機會你抹下比呀，打即係打啲即係空中做啲難度高嘅動作，你冇咪擺下 pose 咪算囉，即係都好睇㗎喎，冇所謂㗎喎，都各有各精彩，佢又冇話要即係似跳舞多啲，佢嗰啲就係咪咁，純粹從一個特技上面去表現即係嗰種高嘅武功，咁啊、我就比較欣賞嗰種多啲嘅，因為係比較有設計嘅 ,ok? 咁但鬼佬就偏偏鍾意袁和平呢種比較實打或者黃飛鴻，其實嗰時黃飛鴻呢就帶俾鬼佬一個好大嘅睇法嘅。咁啱啱而家做嗰套 Ash 呢，你咪話入面咪出咗一個嗰時叫 Zina, 即係 X 字頭嗰個嘅嗰個大隻婆，好大力，即係嗰時係同阿 Hercules 大力，即係大力神呢，就有個電視 有 crossover 嘅喎，套劇 一人一套嘅，係啦，淨係 crossover 嘅。嘩，嗰、那個咁嘅犀利啊，嗰、那個女人，佢裏面呢原來好多集裏面嘅武打場面係照 copy 呢個黃飛鴻嘅喎，唔知大家知唔知？ 係， 即係黃飛鴻電影啊，即係李連杰嗰個電影係一模一樣嘅、那個打法，即係意思成場戲照抄嘅。 係， 咁啲鬼佬就好鍾意呢一種咁樣嘅打法，可能呢種打法呢係 apply 到落去啲西片啊，佢哋覺得。 哈哈， 因為西片又不會練葵花寶典的嘛， 是不會無端有這樣的功力的嘛， 不會用針線啦，又不會一掌砰地打下去的東西粒了，即是用不到，他們覺得這些借不到人用，但是呢袁和平那種呢，他套回去的即是這些鬼佬武俠片可以叫做到用呢，他就很好做到的，很做到的， 嗯， 都是這樣踢啊，都是這樣的嘛，都是這樣打的嘛，是不是咁、佢一樣可以踩住啲人過㗎。即係佢又梗係唔會玩到玉雕龍咁啦，咁但係你話好似黃飛鴻咁踩啲人頭咁過都 ok 喎，都得㗎喎。 都做到。 都做到啊，起碼係咪都可以喺啲西片度照得。咁所以佢就好鍾意呢種嘅做法，就後咪咪去到Matrix 咁直情係搵佢做呢個武指咁即直情係最勁啦，變咗荷里活係咪咁，但 Matrix 因為佢係本身係一個點講，係一個虛擬嘅世界嘛。 係。 咁當然會飛呀、會成呀、咁就冇話犯唔犯駁嘅。咁裏面亦都有加埋槍玩槍呀呢啲咁嘅元素啦 ,ok? 咁 咪一個表現嘅畫面可能靚呀佢呢啲。 確撈咗落去呢係真係 ok 嘅。係啦，喺西片裏面。係啦。 係。 係啦。咁但我一路都唔覺得喺返正式嘅武俠片入面係太好嘅。 嗯。 咁而以往嘅袁和平嘅戲呢都唔係話咁即係一線嘅。即係我講袁拍中文戲嗰陣。係咪 應該普通話唔係話特別出。 係咪即係好明顯第二啲武俠片會比較會即係會食住佢啦係啦。 嗯 咩成人刁手嗰啲嘛。 咁、 当然成人刁手算好㗎啦係啦。 嗯 奇門遁甲嘛係咪 吓。 蘇克依大嘅張三豐詠春係咪有睇緊啦，小李飛刀喎係啦，蘇克依喎係啦。係。咁大家覺得嗰啲如何 啲人嘅周星馳嗰啲如何 係咪 係啦。 咁反而佢自己參演嗰啲仲好啲，即係變咗佢自己親自出嚟參演，同埋可能都露兩手打下，係咪反而仲正係啦。咁係咪話即係佢就作為導演本身係咪好好呢，直情導演喎，唔係動作導演喎，佢動作導演㗎嘛，甚至做。 係 今次直情做導演喎，咁你嗰 個 導演係咪好好嘅呢，咁大家諗下囉，係囉。咁今次仲要導一套西片，咁又好唔好呢，咁我唔知啦，我其實好難去 comment 啊，即係而家好唔好喺美港票房嘅啫嘛。 吓 係囉。 即係如果美人魚又贏曬嘛，又話超越呢、這個啊咩《捉妖記》啊嘛，點佢乜？點解廿億超越廿五億嘅？ 唔知啊。 嗰時話廿五億噶嘛，篤數。 嚇 嚇，咁啊 anyway 啦，係啦，咁啊。系啦，咁今次呢套大家有兴趣就睇啦。咁似乎你睇睇香港个状况咧， 冇兴趣啊都， 唔系咁有兴趣啦。咁同 即系有甄子丹，但系冇兴趣咯，唔知。 系啦，冇错啦。有啲人仲嘘话以为李慕白点解换咗阿叶问嘅咁样。 吓、啊，但叶问唔系旧年最高票房嘅本身，有甄子丹应该好卖得噶。 唔知道、啊，其实又原来唔系嘅。 唔关事喎、啊，啲人系睇叶问嘅系嘛？ 即係鍾意睇甄子丹做葉問囉。 係囉。 唔係代表甄子丹做任何戲囉。因為上次做嗰個咩急凍奇俠佢叫咩佢唔係叫急凍奇俠嘅，就嗰個叫咩冰封俠係咪 冰封俠係 咪唔係好鍾意嘅喎。 唔鍾意嗰套。 係囉。 嗰套掛打到跨得滯㗎嘛好似係。 唔知啊。 打到獅子㗎嘛。 我今年年尾套 Star Wars 就大家反而有啲期待囉。 哦，唔係一有係有得威威咁啊，覺得 可能係啦，即係始終有個香港星終於可以參演啦，嚇、啊，仲 有得威威咁有咩？有呢啲咁啊？ 即係今次算係主演喎，唔係上次嗰班友出嚟死嗰啲喎。 哦，係其中一個主角陣咯，其中一個 嚇冇錯啦。咁啊，所以可能係啦，有啲炫耀嘅感覺啦。今次就可能另外有少少係啦。即係Star Wars入面咁可能大家就好好期待嚟緊嗰個年尾嗰度啊咩合到。 係囉即係最唔知而家呢套就唔掰囉啲人就算甄子丹做。 都冇乜大幫助係的確。 係囉。 冇乜大幫助。即係總之就唔係好啱 feel, 覺得嗰、那個問題。咁樣。OK,anyway, 咁啊丹就話啊同埋佢話好似話甄子丹呢個角色好奇怪嘅。佢話佢就係上一集呢話應該本來係呢、這個余秀蓮啊，即係阿邊個啊？ 係 楊紫瓊個原配嗰個人喎、 啊。啊，係話咩想成全佢哋走咗嘛？自己 上一集好似話佢死咗喎。 係咩？死咗咩？佢呢度講話走咗喎。 呢度話佢走咗，但係好似上一集係話佢死咗。 係佢唔同啊。 死咗，但係佢都唔可以即係翻頭嫁俾阿周柏咁嘅，好似係咁講嘅。就唔係走咗嘅呢度呢就係啦呢一集呢就話佢係走咗嘅佢就佢調返轉佢想成全啦佢同周潤發咁就話佢專登呢嗰次就唔知點樣話炸帝就輸咗俾呢今次呢個嘅咩大哥嘅即係呢個咁嘅帶頭大哥啦唔知叫咩啦其實就唔係嘅其實佢有打贏佢嘅勝算嘅咁但係專登就輸咗場就話自己退隱咁樣之類咁其實就想成全啦周潤發地咁點知佢哋都搞唔到咩出嚟仲死埋啲咁樣咁所以今次就發生事嘅時候就出返嚟救即係幫手啦咁樣。 係囉出去喂保護把劍喎幫手係 啦。咁 anyway, 咁係啦咁至於呢個所謂新嘅呢個後生仔嘅男女主角呢就係好奇怪嘅佢哋嘅關係呢就係佢係個男主角個媽呢就俾人調換咗個 BB, 咁叫咗就無端端變咗個女仔。系啦，咁而呢、這個佢個親生仔咧就輾轉就係即係去咗呢個大哥嗰邊投靠咗嗰邊。 啊，呢、這個壞人咯、啊，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阿媽咧，後屘臨死咧，就叫呢個養女咧，就要幫佢揾翻個親生仔。咁但係如果你揾翻親生仔，個親生仔已經變成壞人咧，你就殺咗佢啦，幫我咁樣，即係都教佢啲武功啦。咁但係後屘好似係咪楊紫瓊再教過呢個啊？ 有啊，預告有教啊。 係啦，就再去訓練啦，咁樣啦，即係都係有翻少少上一集啲。少少啲嘢嘅你個睇喎都有少少係啦。 係都係咁 嗰種套路啦係啦。 係有喎係咪大魚女咁啊。 係啦即係兩對老一老一亂嘅兩批人咁樣啦係啦。 係。 就咁樣啦。咁大家單就話甄子丹就慘就要啃楊紫瓊呢套戲㗎。係咪都幾老㗎因為下。 喔佢係老咗好多啦冇辦法呀。 係呀。即係睇落去有啲阿婆婆地㗎已經係。 係。 咁甄子丹都未係咁咩呀都仲係老啫未係阿叔係咪未係阿伯最少係啦。咁就咁啦大致上係咁啦咁就為咗搶劍同埋去保護把劍咁就大家咪打啦打咁兩邊就各有一啲人有幾個合客人嚟幫佢哋手啦組成呢個戰隊啦終於五個人。咁啊，另外嗰邊有幾個手下幹部咁啦，彷彿睇緊戰隊片啦， 係咯。 今次使又好似上一次咁样 key 翻啲 lightsaber 俾你。 佢嗰啲打鬥場面都係有啲係類似咁嘅，即係又係阿楊紫瓊又有同金智呢個女又係咁喺度對打啊啲咁，又係多呢啲咁嘅場面嘅。 唔係無端將啲劍全部變曬鋼劍喎。 唔係嗱，如果你講個都打鬥嗰 part 就應該唔會話差嘅，因為今次反而呢啲多嘅。 唔係我都見到打幾勁啊，撞爛曬啲嘢會。 即係打多嘅今次係係啦，即係上次就聞多嘅，其實今次就冇多啲啦，你咁諗啦 ，OK？ 咁但係如果你講個層次啦。咁啊，梗系上次高啲啦，系咪？因为个文学啊嘛，系咯，本身呢本书咧都系比较文学嘅，佢就唔系嗰啲金融小说咁嘅。咁我掀过两下嘅，当时即系嗰时嗰本啦，哇，真系好闷。同埋嗰啲武功咧，书入边啲武功咧系好普通嘅， 嗯， 唔系好似啲戏咁嘅，即系佢真系正常嘅个剑招嚟嘅啫。即系你大 即系耍剑咁样，去啲太极剑咁啊！ 即系书剑恩仇录嗰种咁样，嗰啲咁样咯，系咯。 啊，顶笼都系跳上屋顶嗰啲啊！ 跳都咁啊！佢又冇跳上屋顶咧？小说入边我唔知道，即系我又冇睇晒成本啊！我钳下 啊，唔会识飞啊，正 常系冇嘅冇嘅。咁今次咧，佢就话系主要系根据咧呢个小说系列嘅第五本啊，叫做《铁骑银瓶》啊。 是 铁骑，即是骑子啊，铁骑银瓶。咁就呢个学铁系列嘛，叫做第五本。咁主要 base on 呢个嘅，又唔系话自己作嘅个古仔。咁样嘅。咁讲个懒有根由嘅。OK， 咁大家有兴趣睇鬼佬拍中国片呢，咁的确又几特殊嘅，今次所有嘅情况都。即由成个班底到所有嘢其实都系一个外国嘅团队嚟嘅。就算佢系华人都觉得外国系华人嚟嘅。咁變咗就可以睇下又如何啦，係啦，咁拍唔拍到嗰種中國武俠嘅神采啦，咁大家就當然現代嘅香港觀眾就覺得好歐啊啲嘢，好歐超，就係咁啦，就係咁啦 ，OK， 咁就完全冇一啲大家即係期待中嘅一啲比較突出嘅嘢。咁初初咧，差唔多講完啦，補多樣啦，就話初初我哋諗咧，今集會唔會啊應用翻啊《卧虎藏龍》嗰時個 game 入邊嘅設定咧？咁就係咩咧？就係、是、包括。佢裏面嘅呢個清明劍咧，原來呢個鋁波啊、煉石啊，裏面剩低嘅三粒石神石之一啊，變其中一粒就變成清明劍啊，咁啊，即係被鑄成清明劍。其餘嗰兩粒就唔知點解唔係金屬嚟嘅咩？咁啊，另外就變咗一個唔知咩奇門遁甲嘅一個天書咁嘅。咁另外一個就變咗個和氏璧啊，後屘就被再雕琢成為呢個全國玉璽。咁佢就吹水咧，就話嗰時啊，秦始皇咧就三樣寶物都盡得啊，咁所以就獨得呢個天下啦，就可以統一啊中國。咁啊，後屘去到三國時代咧，就因為各自啊各有一樣啦，咁啊諸葛亮啊好明顯啊攞到呢個嘅天書啦，係咪？咁跟住啊，吳國嗰邊咧就呢個孫權嗰邊就有呢個清明劍啦，啊咁應該係曹操就有全國玉璽嘛，正常啊，亦都即係比較合理嘅嚇，呢幾樣嘢落喺佢哋手上，咁所以就變成天下三分啦咁樣。咦？咁點解去到周潤發手上冇變咗咩嘅？冇，起碼三分天下咧，佢有劍都點解冇乜位喎？係咯，都係 冇用啊嘛佢 嚇， 收埋咗唔用啊嘛。 都唔使用噶，佢哋一講到好似一種命格咁噶嘛， 命運噶嘛，攞咗就會自動識格。 即係佢唔係攞一樣嘢要攞嚟做乜嘢㗎 ？keep 嘅啫嘛 ，keep 就已經你得到喺手已經可以令到你其中一樣啊，都令到你可以即係三分天下啦，係咪？你有齊就淨可以做皇帝啦。咁啊，呢個就都係 game 入邊嘅設定啦。咁啊，佢裏面所以就變咗所有人都去爭奪呢三樣寶物，即係佢作多咗兩樣俾佢嘅，係啦，就係咁啦。咁我哋就話啦，係咪個清明劍其實甩咗個劍？那個前面其實是 lightsaber 啊嘛，其實前面嗰只係裝飾噶，其實冇 真正嘅實力喎、 啊。真正嘅實力啊，係一把綠色噶，綠色嘅清明劍嚟啊，阿 Look 嗰把，啊嗰把光劍啊嘛。 嚇，如果唔係點樣同其他劍，就算佢講佢幾好把劍都係同普通劍啊，因為 lightsaber 啲一劈到其他劍就係爆咪，打遍天下無敵手啊嘛。 咁啊，練埋啲科神可以飛天啦。 系咯、 啊，都可以喎，应该都 正常得。 系咯，放埋电都得，如果 turn 住就得晒。 系、啊。 咁嗰幾粒石係咪唔係咩女娲啊？其實係由星戰嘅時代剩翻嚟嗰啲，即係嗰啲整光劍嗰啲星石啊。 係咯， 係嘛？即係有得解係嘛？ 係啊。 最尾甄子丹終於要超越時空翻去，即係調查呢件事啊。 係啊，最尾係翻去嗰陣時，跟住變咗就係、是。 最尾彩蛋。 今年做嗰套。 最尾彩蛋就係年尾，大家記得睇佢嗰套嘅星戰外傳啊。到一号啦， 系啊，最屘连咗我度去咗我度啊， 最屘卧虎藏收一收星战个广告先，整翻个 Lisa 出嚟，吓咁样啊，终于送阿甄子丹翻去古宇宙啊，吓，即系凭住呢个清明剑嘅能力啊，佢超时空啊， 冇啦，总之即系应该正常人就对呢套真系冇乜兴趣嘅呢、這个。 唔係，除非我頭先講嗰個版本咪有興趣咯。 係。 如果你頭先嗰， 唔係，如果你咁講，我都要睇。 悶啊！ 個劇情如果係、啊、因為咁樣喎，我定睇下。 唔係啊！你好似上次嗰個《倚天屠龍》第三集咁咯。 係啊！突然間會咁樣，我要睇下佢做乜啊！ 到變咗 Star War 要睇下。 係 啊。要睇下。OK， 咁啊 ，anyway 啦，咁啊算講完㗎啦，係嘛？ 嗯。 算啦，系啊，都叫交代一下啦。咁大家都瞓著咗啊，大致上聽到。 嗯。 好啦，好啦，講咗太耐啦，快啲講其他嘢啦。OK。 係。講啊，即刻繼續啊，電視劇啊，講 James Franco 度啊。 Franco 嘅最新電視劇，咁啊改編自呢個 Stephen King 嘅呢、這個叫做啊11/22/63，係啦。 係。 係啦，中文名叫做拯救 小人。係啊。 係啦，或者驚魂日咁樣嘅。好咁啊，啱啱啊做咗第一集啦，咁啊好似系咪唔知八集定咩啫，都唔系好长嘅好似。 哦，系一啲短篇嘅电视系列啦，因为我睇系好似系八集啦，应该如果 系啦，咁大致上讲乜嘢，或者不如等阿马仔讲下啦。 好，咁大致上都系讲啊 ，James Franco 好似教英文嘅本身，系啲阿 Sir 嚟嘅。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佢好似又教即系啲点讲咧？是不是我佢嗰間係係咪點解會有啲老人家喺度讀嘅？我真係唔知喎。但佢又另外教一班又係啲後生仔喎。 唔係佢小說入面有交代得多啲嘅。佢話唔知嗰啲咩一種能力嘅試嚟嘅，要考啲。 哈哈。 即係佢又唔係話淨係僆仔考嘅，即係總之係一啲試啦，咁考嘅。咁佢就負責語文嗰部分嘅，好似。 係咯，佢話教英語 咯。哈係咁樣嘅啫。 係啊，咁啊。本身咁教啦，咁佢又個老婆又同佢離婚啦，要係簽曬字咁啊，咁佢有個 friend 又開餐廳嘅，咁佢就話成日食嘢都喺我 friend 個餐廳度食嘅。 即係嗰啲咧喺架好似唔知咩一架車咁改造嗰啲啊？ 哦，唔係，佢都係間鋪嚟嘅， 都 係 間鋪。 係啊，不過都係即係好一間鋪咁細細間嗰啲咧。咁啊咁啊，原本佢 friend 都冇嘢，咁啊點知佢同佢老婆啱嚟揾佢，話叫佢簽埋啲紙離婚嗰陣時，跟住。个 friend 行开一阵咧，佢翻出嚟，自己突然间残晒啊，仲有吸到呕血啊！ 老咗十年啊！ 系啊，唔知突然间老咗好多啊！之前明明好精神嘅，出到突然间佢转头见佢已经滞死咁。 生晒 cancer 啊！ 系，跟谂起验话生 cancer 啊！ 系啦，咁咩事咧？咁 系啦，跟住开头佢嗰个人话叫佢第日嚟，跟住再同佢讲咁，佢第日嚟到咁讲咧，跟住话叫佢入咗佢嗰个原来餐厅后边有个入边有个 衣柜。 衣柜啊，叫佢行入去，佢就明系咩事啊。咁啊，佢听佢讲啊，唔知搞咩咁。入到去之后咧，几好奇怪，去咗第二个空间，又变咗喺条喺个极都算系 街嚟嘅 街嚟啊，都系去嗰啲镇仔啲街啊，都系。 唔系直情好似喺翻佢嗰个位嚟噶， 唔系佢嗰个位嚟噶，佢系讲系 喺翻嗰个位嘅，但系时间 佢嗰时系唔知咩事，但系唔系室内嚟，一去嚟向外边嚟嘅。 咁佢嗰個電視劇就好似去咗係60年嘅，唔知某月某日嘅朝頭早，即係中午咁上下嘅。 係啊，跟住佢一去到啊，有條友話叫佢唔好嚟喎。 係啦，突然一個類似流浪漢咁嘅人，喂，你唔屬於呢度嘅喎，咁樣唔知咩事喎，同佢咁講喎。 係話叫佢唔應該嚟咁啦，跟住佢又唔知咩事咁啊，望下咁啊，見到即係啲人好怪咁啊，原來 即係超越咗。 跟住佢行翻去嗰個位，佢一入咧，跟住佢冇影喎。佢行翻到嗰個位，佢突然間彈翻喺個衣櫃 出 翻嚟， 出翻嚟啦！哇，佢咩事啊？咁樣咁嗰個 friend 就話，其實佢都唔知道，佢都係揾到呢個地方，發現有咁嘅嘢。佢都唔知點解會咁嘅嚇。 係啊，佢話嗰個咩兔仔窿啊嘛，佢哋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阿 Alice Wonder 係啊，佢話兔仔窿，跟住 佢想讲咧就话可以翻去1960年嘅，咁样同佢讲。 系啦，系固定嘅一日同固定嘅时间。 系啦，跟住佢咧又叫佢话你即系再试下入去可以改变到历史嘅，就叫佢响棵树嗰度刻嘢。 系啦，佢就结果喺棵树度刻咗个 JFK 啊，即系金马迪哥。 哈哈。 咁嗰棵树好细嘅，嗰时佢走出嚟嗰棵树仔嚟嘅，但佢哋去到佢哋而家现代咧，咁啊梗系棵大树啦。喂，真系喎，佢啱啱刻嗰个嘢，真系刻咗喺棵树上面喎，咁样唔信都唔得啦。 系啦，跟住同佢讲话，如果你再入去咧，就会 reset 过之后又变咗冇咗啊，会。 会 reset 系啦。咁 系啦，佢开头讲啦， 每次入队咧都系嗰个时间嘅，即系个时间系唔会留，即系 固定啊。但系佢出嚟嗰个永远都系两分钟之后，佢话 系 啦，无论入咗去几耐都 冇错啦。你可以喺入边留十年都得，但你出翻嚟咧喺个现代世界咧就系嗰两分钟嘅啫。 系啦， 咁当然你消耗咗你自己个生命嗰个 寿命啦，系啦， 一定啦。咁所以呢个人咪就系话啦，咁你哇，咁你成日入去，咁你唔怪得啦。咁你上次入去，如果我想入咗去两年。 系啊， 咁跟住后屘仲有埋 cancer 啦，咁而家就冇啦，就嚟死啦，咁呢个就引子嚟嘅啫。咁佢入去做咩咧？嗱，呢个真系重点喎。佢做咩咧？嗰个阿伯成日去做咩咧？ 啊，跟住佢又话，跟住佢又无端话又自己有个即系有个，即系而家就系死咁嘅话，原来佢阿爷咧觉得阿金乃迪如果嗰阵时冇死到咧，冇俾人刺杀咧，咁应该个美国会好多唔使有越战女咁嘅嘢喎。 系啦，即系而家都好好多，咁啊嗰时亦都唔会有越战咁嘅，佢咁讲嘅，咁变咗佢喺越战度死咗嗰啲嘅识得嗰啲人咧，就唔使死啦，即系佢就咁讲啦，系啊， 咁啊佢又讲要咁样做，跟住佢又同阿 James Franco 讲系想叫阿 James Franco 代替佢继续完成佢想做嘅， 系啦，因为佢已经唔可以了，佢都就死啦。 系啦，咁啊原来佢有间房喎，佢摆咗好鬼死多，佢查到啲资料。 系啦，佢就研究过啊，到底所谓喺个案度后屘话拉咗嗰个嘅真所谓嘅凶手啊，佢哋话都唔信嗰个人系系真凶啊，咁之类啦，系咯， 系啦， 系 咁啊，佢好多话有第二个人话之前系即系啊，今日林即系俾人刺杀之前就系用话同一种子弹打死噶嘛，有个军人， 那個、 有上校好似话， 系啊，嗰、那个将军啊，嗰、那个 将军啊 ，Ed Walker， 咪真喎，呢啲历史人物嚟喎，真系有喎， 系啊， 系啊， 咁佢话应该由我度查起啊，要 系啦，因为阿张叔问佢啊，诶，你翻去唔即时做瓜咗嗰个话杀死金乃迪嗰个人咪得？佢话佢根本就唔肯定嗰个人系咪真凶，如果你杀咗佢咧，其实都可能都冇用啊嘛， 系啊。 系咯， 同埋佢其实冇讲有好严重嘅问题嘅，佢开头 吓，佢冇讲俾佢听，冇错。 系啊，咁系到佢即系同佢讲咗几日咧，跟住之后佢阿 Jim Sankle 又好似响现代好似唔系几如意咁咧。 系， 即系佢教书嗰阵时，啲学生又喺度做埋无聊嘢啊嘛，都冇人听佢讲书嘅。 哦，佢喺度睇手机睇嗰只咩鹦鹉跳唱歌跳舞啊嘛。 有个学生喺度就喺度睇埋无聊嘢嘛，跟住即系其余学生完全都冇理佢读教书。 系啊， 跟住佢又同嗰个系咪校长嗰个女校长啊？ 好冷漠 嘅。原本想话即系佢有个有个阿伯咧，话佢近时屋企人俾佢老豆杀晒噶嘛。 成家系俾佢细个俾佢老豆用个锤仔啊揼死晒。佢就 系 佢老豆。 咁啊话佢自己受咗伤，但系又冇死到，系得佢自己个咩？佢阿家姐、佢阿哥全部死晒啊嘛。 佢妈死晒，佢咪俾揼到个头一傻咗。 系咯。 佢而家有事啊，个脑系啊。 系啊，咁佢本身即系同阿 Jim Shankle 讲话，可唔可以推荐佢即系升职啊嘛？ 升职系。咁我校长话唔得啊。呢个八个样咧，我初第一眼睇，我以为 Tommy Lee Jones 嚟，有少少，但系其实对眼佢大过 Tommy Lee Jones 啊 ，Tommy Lee Jones 而家对眼又缩到条线咁。 即系再睇真啲就唔系咯，系咯，但系真系几似嘅，即系几似，唔系几似而家老咗嘅 Tommy Lee Jones 应该讲。 嗯， 梗唔系似 MIB 嗰阵，你而家好老噶嘛，你知 Tommy Lee Jones 而家系咯， 似即系似依家嘅，我初以为佢系佢做添嘛，哇咁犀利，你揾到 Tommy Lee Jones 吓住，哦原来唔系另一位嚟嘅，不过个样真系几似，真系几似。 咁佢之后都系后尾即系去搵翻佢个 friend 啦。咁佢个 friend 用咗好似唔知，佢冇讲个时间系几日，即系佢几日内佢喺夜晚不断同佢讲嗰啲资料啦。 系啊系啊系，即系嗰。 咁但系佢呢个冇影嘅，佢系回忆之后先会讲翻嘅。即系佢见完之后讲完之后咧，到有一朝佢去到再搵佢个 friend 咧，佢个 friend 已经死咗。 即系病死咗 哈哈，咁佢见佢死之后呢，跟住突然间下定决心又话帮佢做呢件事。 係呀，佢初初唔想去㗎，但係佢死咗之后就改变咗心意，就係终于出发啦。咁佢又好好地啡成面酥喎，但係佢一返到六零年呢，係剃须变返靚仔喎。 喔，唔係佢去到先睇嘅。 佢一去到喎，係呀，去到咪即係咁间嘢喎，跟住买架靚车喎，架车700蚊，700几蚊㗎喎，吓咁抵 㗎。佢话唔係咁平啊，开头话750，佢话咁平。 咁佢 跟住佢嘅壓價話650啊，跟住佢話700蚊成交啊嘛，對唔對？ 因為佢個 friend 係準備咗好多嘢俾佢㗎，即係包括埋咧嗰啲比賽嘅嗰啲結果啊，即係完全玩 Back to the Future 係嘛？ 係啊， 準備定嗰啲比賽結果，話你淨係靠咁樣可以維生，我諗唔止維生啊，發達得啦，係啊。咁後屘佢真係喎，佢又搵咗個嗰啲酒吧嗰啲唔知佢做乜鬼嘢啊，即係酒吧度同人賭啊，點解佢賭贏咗啲人想追殺佢啊？ 系想走去揾佢，佢即系走路 啊， 镜头。 走路啊，佢成揸车去咗第二个摊，咁啊，终于开始佢个 mission 啦，吓，跟住佢就租咗一间屋啦，咁啊落咗脚啦，去咗，咪想即系 study 下对呢、這个即系金亚迪嗰件案嘅嗰样嘢啦，吓，咁啊亦都跟踪过嗰个所谓刺杀金亚迪嗰个人啊，咁就话佢同啲咩 CIA 嗰啲就原来搭上啊，咁唔通其实系 CIA 去刺杀金亚迪嘅本身咁样，即系好多古怪嘅理论啦，系。 咁但係佢中間本身就發現咗呢，原來呢佢嗰度有，即係喺回憶入面講，原來我有同佢講過呢，話如果佢夾硬改變個歷史呢，個時間都會有啲嘢令到佢即係反啲反撞力，會令到佢有意外發生。 咁佢就嘗試打電話俾自己老豆喎。 係呀。 咁結果就爭啲俾車車死喎，因為佢突然間下車撞埋佢個電話亭度，直情好似 Matrix 咁喎。 系啊，跟住佢走去睇我车有条女跌咗出嚟，佢仲要讲我女明明合埋眼爆晒光咁样，跟住突然间会擘大口佢讲话，叫佢你唔应该喺呢度。 其实系咪好似 Agent？ 即系幻象定真实，真系唔知道。 唔系，其实系咪好似 Agent Smith 咁？其实佢系可以控制咗啲人去同佢讲嘢嘅咧？ 咁真系唔知啦。 即系嚟 Agent Smith， 你都知道，其实你睇 Matrix， 其实佢唔系真身嚟噶嘛，佢系上咗一个人身变出嚟噶嘛。 系。 其实佢系咪都系有啲类似啲时间 Agent 咁嘅人去？上嗰度啲人生去做嘢嘅咧， 系啦，又好奇怪啊！因为佢开头见到条友咧，佢后屘无端端，即系佢入咗去即系金大迪佢又有啲演讲嘅地方嗰度咧，佢又就偷入去话系啲 friend 咁咧，跟住啲人捉佢嗰阵时咧，佢响突然间行到一条通道又见到佢， 系啊，好怪噶，系啊，唔知做 系啊，跟住突然间条马路出现嘅，突然间又会嗰条友， 系啊，唔知点样嚟噶。 系啊，即系突然间出嚟又突然消失噶，跟住又无端又见到好多入到间房眯埋嗰时咧，跟住又有好多曱甴噶，无端成间房都系。 好似你觉得系咪时间 A 准嚟嘅呢啲人，即系时间警察嚟嘅咧咁？ 吓，同埋见到嘢嘅幻象系真实唔知。 系唔知嘅吓，咁后屘咧佢翻去佢嗰个住嗰度咧，就发觉突然间火烛啊，咁啊烧到佢间屋嗰度有一个话就嚟去想去当军嘅一个僆仔都 后生14岁咁 啊， 佢话 烧烂晒面啊，咁啊佢嗰间房嗰啲文件都烧烂咗一半， 系啦，啲天书冇晒咯， 冇晒啦，咁点算咧？咁样咁佢就后屘就翻翻去自己个摊啦，又揸翻车啦。 唔系佢谂住话得唔得啊？冇啊，唔系我做咁啊，要走咁啊，跟但系佢临走前跟住谂翻起啊，我即系之前话。俾我老豆搵我随地抽亲头嗰个阿爸， 即系 Tommy 近视话，我叫佢做 Tommy Lee Jones 好过 啊。即系佢讲翻个近视，即系话喺边度嗰啲咁啊，话佢阿爸。 我就谂起，咦，而家咪就系佢讲嘅六零年？咦，如果我一去佢屋企，会唔会可以阻止到呢件惨剧咧？咁叫咗完场咧，就结果俾佢真系搵到佢间屋，咁亦都见佢一家大细齐齐整整，呢个老豆都好 friendly 噶，仲车个仔出街咁样。点解会发生呢件咁嘅锤仔杀全家嘅惨案咧？咁样咁啊，我估啦吓，即系因为佢呢、這个其实呢个 James Franco 版佢都改咗好多啊，同小说。我怀疑呢个分钟会唔会就系因为佢接触佢哋，而嗰个老豆后屘以为佢同个老婆有路，所以杀晒自己全家咧？ 即系唔知道，系因为佢嚟到先会杀啫，即系 有可能系咁，因为咧小说唔系咁噶，小说咧佢系未出发去即系做呢件。即係阻止 JFK 被殺事件咧，佢自己偷偷地翻咗一次，就係佢第一次佢自己偷入去㗎，即係佢知道咗有呢個衣櫃之後咧，佢睇下佢就係想幫啊呢、這個即係我叫佢 Tommy Lee Jones 呢個伯㗎，佢自己第一次入去就係做呢樣嘢㗎，係唔同㗎同呢個電視劇，咁佢呢個調轉咗嚟做咧，就會唔會佢呢度加插咗就係、是、你尤其是阿 James Franco 呢啲咁嘅見女係溝嘅咁有幾期啫嚇？ 佢我反而睇佢收个样都有咸湿湿咁嘅样。 好咸湿湿，咁同埋嗰个 Tommy Chong 细个嗰阵个妈都几靓噶。你会搞有一段疑似嘅恋情又有几期啊？ 唔系，但系感觉上我应该咧，佢个沟嗰条女咧，应该系开头啱啱嚟到响水池见到嗰、那个。 佢因为后屘就喺佢嗰个时代咧，就佢留落咗嗰度三年啊，因为要等到 JFK 事件系。63啊嘛，佢咪要留三年。 系啊，留三年啦要。 佢如果根据小说咧，嗰、那个女后屘变咗系未婚妻嘅、 嗯， 即系意思即系另外嗰个识嘅。但系嗰个女好奇怪，唔系而家咪有老公嘅？ 系啊，佢而家呢度出就系有老公咯，本身。 咁睇嚟而家呢个新版咧，就要 James Franco 本色，就去不断 NTR 人哋啲老婆。明明原本原著嘅全部人都系独身噶嘛，佢沟好就好合理啊。 系 呢度个个都有老公，有老公系咪即系要加插呢个 NTR 嘅呢 个 NTR 人咯？系 开动啊咩 NTR 嘅模式吓，咁啊好啦，好啦 ，James Franco 做就似啦，因为个样都几咸湿嘅个样啊。 系啊， 系啊， 几似啊真系，佢特登就见到啲女嗰阵时喺度笑到好细细嗰阵时个样， 好咸湿咁。咁你覺得？咦，我咧都估會唔會下一集開始講佢真係去接觸嗱？我當佢可能佢冇嘢嘅，佢真係想去救佢哋。咁佢老公誤會都得嘅啫，係咪？ 係。 因為佢個樣鹹濕啊。 係啊。又問長問短啊？做咩？ 係啦，佢冇嘢，我唔係話佢真係搞人老婆，但係佢樣似啊搞人老婆啊。咁結果就累死人全家啦！原來就係因為呢條友。會唔會係咁咧？咁啊都有可能嘅，因為咧佢都有講過咧蝴蝶效應呢樣嘢嘅。其實有提過喺套劇， 又話即係越改越衰嗰啲啊！ 越改越衰，冇錯，的確係嘅。咁如果大家嗱，我唔知呢套電視劇後屘點玩啊？我估條大橋應該會跟翻，根據小説，最尾佢真係阻止到呢個 JFK 被殺。咁但係咧就令到佢嗰個未婚妻咧，即係佢講而家呢度識嘅新嗰個未婚妻就死咗，即係因為幫佢手完死咗。咁跟住佢即係冇辦法啦，都冇辦法啦。咁佢又翻去現代啦，即係以為搞掂咗啊，世界更美好啦，係咪？ 系啊，阿金乃迪唔使死做个总统。 其实咧，我曾经讲过啦，本来个小说就系佢未出发去执行呢件事之后，已经自私自做咗一次，就系所以帮阿 Tommy Lee Jones 啊嘛，即系我叫佢 Tommy Lee Jones 做阿爸啊嘛。佢嗰次翻嚟咧，发觉 Tommy Lee Jones 佢冇事啊，成家冇事啊，佢冇整身头啊，但系结果佢就系打越战咯，即系好地地啊嘛，就所以咪去咗参军，结果打越战已经死咗，佢都冇活到现代啊。 系啊， 即系已经第一次已经系咁啦。咁佢要再翻去，当然就 reset 啦。 系啊， 就当系啦，即系其实第一次已经发生了一次系改咗唔好嘅，唔系代表好嘅。 系改咗可能仲衰咗之前。 即系佢个唔好嘅方法唔同咗咧，咁讲我唔会比较边个衰啲啦，系咯。 系啊， 咁啊成家可能好地地嘅，但系原来佢更加活得唔耐啦，系咯。不过咁、可能佢正正常常咁战死，可能又或者好过佢变傻仔嘅。吓， 唔知睇点 啊？好难讲啦，好难讲啦。OK， 咁但系可能第二次翻嚟修正咗历史啦，佢觉得修正历史啦，即系 JFK 冇死。 嗯。 结果翻到现代发生咩事咧？原来已经是核战之后啊， 是 是啊，不知道什么事发生核战，他整个情况是核冬来的，是啊， Tommy Lee Jones 没死啊，但是坐了轮椅，其他人死了、所有人死了啊，即已经是核战之后，那他就发觉原来啊 JFK 不死，后来反而会发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知道那个关系是怎样， OK， 不知道怎样关系，即当然不一定关系 JFK 系，可能唔怪事，好好啊，佢嗰段，但系佢可能影咗后边之后再嚟嗰啲冇啊。 冇错啦，可能哇，原来仲大镬咁样，咁佢就再次翻去再修正历史嘅，系啦，原本个故事，咁啊后事如何就自己睇啦 ，OK。咁呢个电视版，我相信呢一幕咧应该一定有翻，因为好重要嘅一个剧情嚟嘅。 系，又系都系改完仲唔好嘅剧情，我一定系。 咁呢个咧就令我谂起咧以前啊，Stephen King 另外一個作品就是有電視版的叫 Dead Song， 不是有電影版的叫 Dead Song， 是 不知道香港怎樣譯了， 有很多譯法，有些說什麼竹靈啊，什麼死亡地帶死亡區域 之類的，有碟有成的，也拍過電視版的，的確那個主角叫 Johnny Smith， 那個演員就是 Christopher Walken， 就是那個經常做一些怪片的Christopher Walken， 大家記得就是那時做過一套呢，那個即系国家人搬咗个镇，后屘将啲女人改造晒做机械人嗰度咧，佢咪个市长咯？ 系 系啦，嗰时旧蝙蝠侠咧，Michael Keaton 版本佢咪又做过，好似做过个咸城，唔知系咪市长啊？即系总之佢成日做啲坏人啊、大粒佬啊、好怪啊咁嘅 ，OK， 个样好好怪嘅，好 spooky 嘅 ，Christopher Walken。咁嗰时佢就系做呢个男主角，嗰时后生做啊。咁啊 ，Dead Song 讲咩？就话呢、這个呢、這个啊。 佢想 Walken 做呢個 Johnny 咧，但係一次交通意外之後咧，就得到一個超能力啊！即係佢成日昏迷咗好耐嘅，醒翻咗得到一個超能力，就係咧佢每同人哋即係握手或者掂到個人嗰陣 接觸啦，仲要 接觸咧就可以見到嗰個人嘅一啲未來啊咁樣嘅。咁啊，本來都冇乜嘢嘅，都 OK 咁樣。但係點知有一次咧，同一個一個即係有錢佬咧，或者政治家握手嗰陣咧，有機會，佢竟然咧知佢嘅第時就會當上美國總統。咁但係咧唔止咁簡單喎，就因為呢個人當上美國總統，佢呢啲科幻嘅咧當未來啊，唔知幾時啦，個未來咁。咁佢當上美國總統咧，就會令到世界大戰發生，點解就全地球毀滅嘅？ 好似佢係見個幻象係見到佢撳掣， 係啊係啊係啊， 我打四核彈啊嘛， 係直情係撳掣。係 咯、 啊。咁佢就哇唔得了啦，知道呢個人第時如果真係俾佢做咗美國總統就唔得掂，咁所以佢就好似做咗一次咧，去刺殺 JFK 咁就係去想刺殺呢個人，就因為知道佢第時做咗美國總統就會搞到世界大戰嘅，調翻轉。但呢個人冇問題喎，而家好好人嘅喎。 系啊， 冇任何嘢去话佢系衰人，你只不过知道未来系会咁啫。所以咧，佢好吊诡就系其他人一定觉得系呢、這个這个 Johnny 有问题嘅，傻嘅，系啊。咁 系啊， 系一个咁嘅故仔。咁今次呢个 Jim Spangle 呢个故仔系咪少咗反转话一转？佢就 系不过变咗系金大迪嗰运。 系啦、啊，系啦、啊，冇错啦。嗱，摆到明低松就系玩刺杀金大迪噶啦，不过佢就当咗系另一个人，又另一个未来发生嘅一个未来总统咁样玩啊嘛。即係好似你俾一個刺殺總統嘅人咧一個理由，其實佢係咪知道啲乜嘢嘢，所以佢先去咁刺殺嘅咧？ 嗯， 係啦，係咪咧？咁佢就留咗，即係當然佢係玩咗少少科幻靈異咁啦。咁今次呢個 James Franco 咧講就又將呢個嘢反轉玩一次，就如果救咗阿金麥迪，其實係咪反而會唔好嘅咧？咁又係咁樣玩，我就會用呢兩套嚟對比啊，比較接近嘅我自己。當然有好多人用其他嘅嗰啲咩其他嗰啲即係。即係 Stephen King 其他啲去對比啦，但我覺得呢個應該最對比到啊嘛，反而 Dead Zone 嚇， 唔係呢個調轉咯，因為本身嘛， 條橋係咯係咯，咁而呢個故事我記得好似係咪啲 Twilight Zone 定 Outer Limit 好似都攞嚟玩過嘅，類似嘅故事橋係啊，咁啊 anyway 咁啊，其實個故仔得意嘅，不過咧佢就拍得比較悶嘅，好老實講。 你要入到佢嗰個60年代慢慢睇佢喺度遇到啲嘢喺度講呢你就還 OK。 佢唔係拖戲㗎喎佢不斷嘅發生。 係呀、啊、即係你要入到佢嗰個環境因為佢有影到話嗰陣時即係佢等深啲呢就係佢去廁所嗰陣時無端有個黑人嗰個跟住佢又變到原來嗰陣時60年係啲廁所係分開㗎。 即係黑人用廁所白人用廁所即係兩個分得好清楚嘅。 係呀、啊、兩個級數喎。即係佢哋喺廁所乾淨嗰堆黑人係啲茅廁嗰啲木搭㗎喎。 係呀、啊、即係種族歧視仲係好嚴重嘅年代囉。 係呀、啊、即係佢有浸呢啲嘢囉。 係。其實佢好豐富嘅套嘢不過你要buy囉如果唔係呢就好。 係呀、啊、你要入到囉就係。 其實佢幾文氣嘅好多都係講。 係呀、啊、你如果諗住係睇即係好緊張呀有乜乜就唔係囉。 冇乜緊張。 係呀、啊、即係佢追逐都係一段咁跟住就停呀。 係好快嘅啫。 系啊，即系佢唔会好似好紧张，系咁俾人追，系咁俾人追，跟住好惊咁就系走去嗰啲冇咯。因为佢始终电视剧佢斩开嚟，唔会好似啲戏咁咯。 或者佢嗰啲时空警察嗰啲未正式同佢有啲咩啦？因为之后咧就有个红色卡人啊，嗰啲就会即系有啦吓。因为有个绿色卡人嘅，佢啲卡嚟做咩咧？佢话原来就系去好似一个即系去 keep 住睇下知道佢呢个 agent 本身啊，而家有几污染程度去到边啊？ 唔系我其實咧，我睇我懷疑嗰條友佢個 friend 餐廳嗰個老細賴嘢，有話唔正係咪？因為佢就係想改變歷史，令到啲反作用令佢咁樣。 應該都係㗎。 唔係，因為佢好明顯啊！佢譬如佢之前都講話，佢想去走去嗰度聽佢哋講，即係喺個餐廳度聽偷聽佢講嘢，跟住佢突然間俾人哋嗰啲即係啲火咧，即係佢好似唔知。佢啲易燃嗰啲咩嚟我唔知道，即係佢食嘢嗰度冇啲有啲蠟燭定嗰啲嘢啊嘛，即係燒到嘛，跟住佢話即刻入咗醫院啊嘛，所以聽唔到佢講乜啊嘛。 哦， 即係佢又話俾阿 James Franco，James Franco 又特登佢有件衫拎住定咩咁，佢啲火一出嚟，佢又揾件衫撲熄咗啊嘛。 嗯哼，咁我真係唔 係啊，咁佢係會傷身嘅，其實佢如果要改變個歷史嚟。 呢、這個要睇落去啦，係咯。佢之後或者有解釋咧，因為佢其實唔係好科學嘅啫，你當好 冇係啊，奇幻得啊， 幻啦，係啦，佢又唔係有個科技令佢可以翻到以前嘅，佢就穿 係啊，佢又唔係時空機嘅， 即係你當佢嗰有個 portal 咁咯，係咯，即係唔知邊個整喺度嘅咁樣。 系咯，佢又会无端，即系佢一改变嗰阵时，跌灯又斩下斩下，跟住又突然间好多幻象走出嚟喎，佢想改变啲嘢嗰啲。 即系个历史改变咗，系会有啲状况出现嘅，系好古怪嘅。 系咯， 即系如果你照计纯粹时间旅行，你改变咪改变咯，多条 timeline 嘅啫。你唔会突然间好似会斩晒灯啊咁样。 系啊，你回到未来走去整咁，如果正常照翻好似回到未来咁，佢一推咗个老豆咁跌咗落嚟，即系阻止佢老豆同阿妈。邂逅嗰陣時區會好大鑊㗎喎。 即係總之佢呢個其實有少少半靈異咁樣呢，你唔好當佢係完全科學嘅。 但係其實佢存在已經係改變過歷史啦，但係要佢做嘢時先會產生嗰啲現象 呢。之前呢，如果你睇呢、這個Twelve Monkeys 嗰個電視版呢，佢好似係咪佢咪好似都改變啲嘢嗰陣都會有啲狀況㗎。 嗯。 係咪 係。 哦，唔係，其實佢係好似話嗰啲佢將嗰啲嘢疊埋一齊先會啊，即係佢爆嗰啲啊， 一疊埋又會爆啊嘛，講緊。 即係佢改變歷史都唔會話會有咩？ 冇啊，佢啲嘢係同一件物件接觸就會產生反應咯。 冇理由係會改變件事會斬燈咯， 係啊，佢唔會改變件事影響個空間又話會產生有咩乜嘢？佢呢個直題佢一走上去搞就會有。 即系呢度就有啲，总之有啲唔知道到底系时间警察啦，定系有啲鬼神嘅嘢嘅。 系啊，定系空间嗰个本身问题，我真系唔知。 佢系啲古怪嘅，咁你唔需要用太科学去谂嘅，不嬲啲 Stephen King 嘅。咁啊，总之佢就其实都系佢唔系主要嗰啲嘢，佢嗰啲嘢嚟衬托嘅啫，主要都系讲如果你可以改变历史，咁你会唔会改变历史咧？咁你俾你改变到，又系咪一件好事咧？佢都系讲呢啲嘢嘅。咁啊，大家我都可以睇下㗎，其實唔係差㗎套嘢，不過你要頂得順囉。 如果你即係我哥反而係如果你最話唔係最咁多 action， 如果你純聽佢講嗰啲嘢，你好想知佢做乜呢就 OK 嘅。係 啊，即係總之你要好入到佢個故仔呢要。 係啊。 咁呢套戲唔弱㗎，係囉。啲人都係囉。你話嗰個餐廳嗰、那個即係Cancer 瓜咗嗰個呢，其實係之前做蜘蛛俠第即係第二套蜘蛛俠啦，即係阿加菲 新版啊，加菲仔我嗰個版本嗰、那個未變成綠魔嗰、那個嗰、那個 啊綠魔囉，就係 係啦， 即係綠魔，因為佢呢個冇變到綠魔， 冇得變啊嘛呢、這個 即係佢嗰個成日瞓床嗰個呢，即係就嚟死 係啦 係啦，即係綠魔個仔個老豆啦，即係唔講即係而家一出就變咗綠魔仔啊嘛，唔係綠魔啊嘛。 嗯， 咁啊，綠魔啦，即係正式嘅綠魔，即係分床嗰個啦，係 係， 嗰、那個就係呢個人嚟嘅，專做啲病到就嚟死嘅人啦，近年都嚇， 係寫病喎。 咁啊，呢套戲就有好多即係其他嗰啲即係電影入面嘅客串嘅，即係嘅人啦嚇、啊。你話變形金剛入邊嗰個咩上交啊？ 係即係帶隊肯打啲狂派嗰個上一至三集嗰個上交咪？是啊，你話 Tommy 好似 Tommy 中嗰個八個老豆啊，就係 即係個係啦，六十年代個老豆就係佢做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其他電影入面你都見過嘅面口，咁啊當然啊 James Franco 就是最大星啦呢度係咪？咁啊其實佢你睇啲班底嗰樣嘢，佢一啲都唔弱㗎，係啊，佢拍攝 嗰啲景都整得 OK 靚嘅，佢似翻六十年代嘅 電影咁嘅，電影咁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值得睇下嘅。OK， 如果大家即係喜愛呢、這個，不過我都知啊。Stephen King 就香港朋友就麻麻地嘅，不嬲都 唔識啦，而家啲人叫識嘅， 而家都唔識，同埋近年又好似少啲有啲咩佳作， 係因為佢嗰啲麻麻地嘛，近排而家出咗啲。 我諗對上一套大家覺得好睇係咪《墓地二殺》係咪 Stephen King 噶？ 我真係唔記得咗啊，呢個 好似係啊， 嗯， 《墓地二殺》好似係 Stephen King 嘅， 嚇 ，miss 啊嘛，係啊，好似係嘅都，係，嗰、那個就好似係已經叫做比較。叫近年呢、這個都唔近㗎啦，但係叫近代啲一個比較大家都覺得啊都 OK 嘅嘢囉，係咪 係。 係啦。就係咁啦。好啦。 係其餘嗰啲麻麻地㗎嘛，一般。 有冇再想補充？冇話要講埋落去啦，快啲啦。 冇話差唔多啦呢、這個。 好啦，咁大家睇啦，咁連續落嘅，咁下個星期繼續啦呢個係啦。好啦，咁另外 X-File 啦。X-File 呢就話啦，咁下集咪應該完㗎喇，六集咋嘛，咁今個禮拜做咗都第五啦，咁下集又會講返第一集嗰個故事連返落去嘅，咁係咪煙燦會繼續有啊，係咪你講返 呢個出啦， 咁點解人家講返轉頭咁點呀，即係佢哋又未做 agent 啊，講就係佢又做返 agent， 但係接返落嗰個事件啦。 唔知喎、啊，真係咁我冇睇到佢介紹啊。 係啦，咁總之就叫做今季嘅大結局啦，可以叫做咁啊，必定睇啦，下個禮拜要。咁啊，同埋咧話明珠台好似係咪話3月11啊？ 有一做嘛，喺明珠台。 係啦，但係點解會竟然係冇配音嘅咧？ 哦，而家所有好多啲美即係啲外語嗰啲都唔會配音嘅，好似話。 哦，即係而家冇咗呢個 live cam 嘅服務嘅。 佢冇啊，好多都佢係。好似佢係特定有啲節目先會有㗎，如果唔係大部分好似都冇。 咁以前咁多公公婆婆都有興趣睇 X-Files， 即係今次冇機會睇喎。即係佢哋因為佢哋都係睇配音啊。 睇配音版啦。 即係今次冇機會啦。 係啊，冇乜意義啊，咩冇配音版啫。 好多朋友都話咁就嘥氣啦，咁個網我都睇咗喇喎。 係啊，你冇配音版又冇乜意義啊，喺無線做。 你又遲咗成個月先做，係咪 啊？ 呢六集我哋都睇曬啦，係咪先？咁 係唔使睇多次啊，年少。 唔需要啊，即係如果我會睇英文版，我應該睇咗啦，係咯。係咯。有少雞肋咗啊，係咯。不過佢咁快播都算快㗎啦，係咯。好似話 Super Girl 好似唔係今個禮拜做第一集，好似香港啊。 嗯嗯嗯。 係啦，我朋友咁講啊，我話哇，咁呢套就都唔夠，不過就唔算同步咯，都做咗一大輪啦，都係咯。咁、那個套 X-Files 近啲，我覺得就。 哦，系呢个近啲 嘅，系啦，即系佢都系。好啦，咁啊，讲翻第五集啦，略讲啦。咁啊，今集终于出现啊，两位啊，年轻版嘅探员啦。咁又系好似似翻阿 Fox Mulder 同阿 Scully 咁嘅组合，又系个男嘅咧就好相信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好 open mind 嘅。咁另一女嗰个咧又系一个科学家嚟嘅，即系直情系， 但系冇玩到调转嘅。 唔係調轉啊，佢一樣啊，兩個。 係啊，一樣啊，就冇玩 呢個。個女嗰個仲好笑喎，個名叫做愛因斯坦喎。跟住阿 Scully 仲話：乜？你叫咩名啊？愛因斯坦。佢話係啊，我係愛因斯坦嘅遠房親戚嚟㗎，仲咁講喎。咁跟住今日個 Fox Mulder 又低佢話：咁你對啲愛因斯坦嗰啲咩理論啊咩咁講一大輪啊？又話 Scully 嗰時咩大學畢業係論文係寫呢啲啊？因為你唔係醫生嚟咩？我係，不過我都係科學家。咁講咗大輪啲咁嘅嘢，好笑嘅。咁佢搞大輪咩事咧？咁原來啦，今次破天荒咧，第一次咧有 X-Files 嘅故事咧，件案件係正常嘅。 係，佢哋用非常方法就係 冇錯啦。佢係用一個非超常嘅方法嘗試去套取嗰啲口供啊，去破案。咁其實件案就冇嘢怪嘅，咁就係一件恐怖襲擊嘅爆炸案啦。佢就話有某個畫龍咧，佢話唔知有幅畫咁咧，即係其實好明顯佢呢個係專登寫嘅，係寫俾近年呢啲嘅即係查理周刊啊，或者一大堆即係恐怖襲擊嘅事件，即係佢亦都有專登影翻呢個911啊好多嘢嘅。 嗯。 咁啊，佢今集就好明顯係好切合即係現代最 update 嘅呢個反恐嘅題材啦。咁就去寫今次呢個故事啦。咁佢用 Fox Mulder 咧，就後屘就諗到咧。嗱，佢我要補一樣嘢先。佢開頭咧未講呢啲之前咧 ，Fox Mulder 同阿 Scully 講過一樣好奇怪嘅。佢就話咧，周圍啲地方都聽到咧，有嗰啲嗡嗡聲嗰啲天咧，咪有啲嗡嗡嗡嗡嗡嗰啲聲嘅。唔知有冇聽過之前有啲咁嘅嘢啦嚇。 嗯。 即係話香港都話有人錄到啊。 係。 即係無端端夜晚咧，個天有啲怪聲啊！唔係一夜嘅喎，成晚嘅喎， 係 啊，你用手機咁影住，影唔到嘢㗎，但係聽到有啲咁嘅聲咯。咁啊話連香港都話，咁佢就講緊呢樣嘢。佢話好似個天上面咧，唔知係咪吹緊啲號角咁樣嘅。佢話係咪呢個末日嘅號角啊？咁即係當然嗰時啲人都咁講。咁佢呢度係初初有咁做咗一個引子嘅，咁跟住先即係講完案就係有兩個咁嘅炸彈嘅 friend 咁樣後生仔咧，就炸咗個畫龍之後咧。就有一個竟然生還喎，咁佢後屘好似有講嘅話，呢個人好似係臨時想唔做噶， 係， 好似話係啊，咁所以佢就好似係咪冇引爆到自己嗰個啊？咁但係佢就炸到斷曬手斷曬腳，個頭成凹咗嘅，好恐怖嘅， 係， 係啊，或者特技好可能驚啊，咁就嚇，咁啊，但係咧，佢兩個咧就竟然呢個後生探員咧就 speed 開咗，佢奇怪就係嗰、那個。女咧就跟咗 Fox Mulder， 跟住阿 Scully 就跟咗嗰個男嘅就去咗先，咁樣玩喎。咁阿 Scully 就話咧，佢有方法試下去從呢、這個即係用唔係超常嘅，即係唔用靈異或者其他方法去試下同呢個昏迷嘅，即係呢個咁嘅，就好似恐怖分子啊，去溝通。 咁佢就話用嗰啲腦掃描嗰啲數據啊， 嗯， 即係駁曬嗰啲咁嘅線。咁你試下同佢講嘢，咁佢發覺啲腦電波係會有唔同幅度嘅變化喎，的確係嚇。 係。 咁但係咧，阿 Fox Mulder 咧就諗咗個好古怪嘅方法啦，就話叫呢個女 agent 咧，就同佢班幾粒嗰啲超勁嘅迷幻藥。佢話咧 high 咗好 high 嗰陣咧。就可能咧可以超越咗個意識界咧，就可以同到呢個人溝通。我唔知啲咩理論嚟，總之作咗好多理由。跟住佢話啊，即管試下啦。嗰、那個女個根本唔信噶嘛，我即管試下啦咁。咁結果後屘佢到咗步，佢真係俾咗兩粒嘢佢咧。喺醫院啊 ，Los Fox Mulder 嗨到咧，嗨到自己出咗街啊，都唔知啊。 係 好笑喎、啊，走咗去又 party 又跳舞喎、啊、嗰段，即係跳牛仔舞啊！好笑喎、啊，咁跟住佢後屘就去到最後咧，佢真係入咗去嗰個狀態咧，就見到呢一個嘅，即係見到呢個就死嘅恐怖分子，就好奇怪，多咗個女人嘅，好似聖母咁咧，就抱住咗呢個恐怖分子，即係唔知有冇見過呢個聖母像啊？就坐喺度就打橫抱住耶穌嗰、那個咧，佢 exactly 係呢個咁嘅動作嘅， 嗯， 係啊，咁而當時咧佢哋一齊咧坐緊一隻，即係撐緊船啊，即係有好多嗰啲笠住頭睇唔到樣嗰啲，嗰啲撐船去冥界嗰啲咁嘅船啊。咁樣 係， 咁佢就聽到嗰個咁嘅就死嗰個人咧，就咦呃呃同佢講幾句嘢，咁佢就話係阿拉伯文嚟嘅，聽唔明嘅，即係阿 Fox Mulder 聽唔明嚇，咁就帶住呢句嘢咧，後屘就結果就破解成件事啦 ，OK， 因為原來咧佢哋嗰個恐怖組織咧又策動緊另外一單嘅更加大嘅恐怖襲擊啊，嚇，咁就呢個人咧原來咦呃同佢講嘅就係咩，就係巴比倫啊，佢初都唔明咩意思啊，咁但係原來係間酒店名嚟嘅。咁結果佢最後咧，真係憑住佢一個夢同佢即係嗰個通靈啊，去就揾到呢個巴比倫酒店，就結果就捉曬嗰班恐怖分子，就係咁啦，就係咁。咁即係話 Fox Mulder 嗰個夢入邊亦都唔係完全係假嘅，咁就最奇怪就係嗰個女嗰個後生探員同佢講：，咦，我俾你嗰兩粒流嘢嚟喎，點解你會入到狀態嘅？佢自己嗨咗，原來係。佢話咩？有時原來可以即係精神暗示㗎喎，即係如果佢以為嗰啲係真，其實係都可以有呢個效果，咁即係亂噏啦，唔好理佢。咁好奇怪地就今集就係咁樣玩咗一次咧，前所未有一次咧，就冇靈異案件，冇奇怪神秘案件，就竟然係佢哋自己喺度搞一大輪呢啲咁嘅通靈啊嗰啲咁嘅嘢，係啦。咁亦都引咗兩個咁嘅叫新探員出嚟，咁有好多人就估啊。會唔會其實係嚟緊有新嘅 X-File 係其實呢兩個係新嘅主角呢咁樣？ 嗯， 我覺得呢個機會唔係冇，但唔係好高。 係唔係咁大 嘅 啫？ 唔係咁大嘅，因為其實你話中途出過一啲其他探員咁樣呢啲呢，其實以前都試過嘅，即係絕對冇話啲咩改朝換代轉人嘅嘢就冇。 好難做得到啊！ 難啲啦，係啦，即係如果你繼續 X-File 呢，我諗你除非你真係叫佢哋繼續拍啦，我諗。你揾呢兩個咁頂上都唔得嘅，係、那個男探員好啲，但個女探員真係麻麻地嘅，係。嗰個男探員好有型啊，成個嗰時啊 ，Twilight 嗰個狼人仔咁嘅樣噶。 嗯。 O K 㗎，係啊。咁anyway 啦，咁啊，都幾得意嘅一集嚟嘅，好得意嘅，咁啊，似乎呢個六集咧就盡得呢個 X-File 以往嘅唔同嘅真傳啦，今集仲破天荒玩正常案件啦，係咯。咁、嗯、去講嗰啲嘢咁當然呢最尾就佢都即係都有少少愣咗佢自己啲嘢嘅咁下集就應該真係返佢哋自己搵仔嗰個故仔啦咁睇埋第六集先講啦咁暫時呢集就係其中一集啫只不過但係都仲係幾好睇嘅一集咁你話想唔想佢以後有返我梗係想啦但係可唔可能呢唔知啦睇睇佢哋自己劇組反應係啦咁、嗯、我會希望有啊，係咯，但係只係一個希望啊，冇一半嘅呢、這個可能性是係冇，機會冇一半。OK， 係難啲啊，好似 算講完啦，咁下一集記得睇埋啦。OK， 咁或者明珠台到時真係做大，或者到時佢有興趣咪開個電視睇下咯，反正又唔使錢。又或者可能真係有啲朋友冇睇曬咁多集咧，係咪？ 嗯， 咁到時電視唔使錢做噶嘛。佢不過佢冇配音啫，不過佢都有中文字幕嘅。系啦 ，anyway， 系 咁啦，咁啊，连呢个话亚人啊，嗰、那个卡通啊，好似都话会4月12号喺香港个咩 Netflix 都有得睇啊嘛， 吓系啊， 系咪啊， 系啊， 系 系，咁你话报埋啦，系咯。喂，头先嗰个《无敌二杀》系啊，系 Stephen King 嘅。 系咁睇得呢套嘅喎，近年真系。 即系叫做比较出啲，系啦。本来 Under the Dome 嗰个电视剧咧，头嗰季都相当唔错，但系后屘就衰收尾啊。 系冇料到啊， 都系咁啦。所以 Stephen King 喺近年就可能一般人心目中就已经冇咗之前嗰个好大师级嘅地位啊。 嗯。 会唔会啊？ 会啊，新嗰啲朋友，即系后生啲，应该唔系好熟佢，话觉得系啲咩大师啊，应该已经。 即系同阿斯芬周差唔多系嘛？ 吓、啊，都系啊吓。 系咯，但系斯芬周而家大师翻，突然间今年吓， 系 啊， 啊，唔知点解？ 唔知点解？咁可能揾次啊，阿斯芬。 之前唔系闹得好劲嘅，而家又突然间大师翻。 唔系因为转咗啊，转咗今年闹第二个啊嘛。 吓、啊、吓。 转移咗个敌人嗰个位啊，系啊。 吓、啊、吓。 即系其实呢个系大富翁嚟嘅啫，边个坐落嗰个坐监位嘅啫？今年阿黄星坐咗啊嘛，咁啊周星驰咪坐监咯。我就覺得係咁啦，我就覺得係咁啦，即係我成日對啲不斷轉口嘅言論，我不嬲都唔會重視嘅。好嘅 ，anyway 啦、嗯，要講嘅 C 3 e 快啲講埋佢啦。 好啊， 今個禮拜即係另一個最值得講嘅 C 3 e 啲嘢啦，係咪？ 係，咁都係見到大量嗰啲咩啦，啲女仔公仔啊，同啲女啦、啊。 我見啲女仔多啲，唔係啲女仔公仔。 啲、啊、女仔公仔冇興趣啊，啲女有興趣啲。 cosplay 嗰啲有興趣啲。好啦，有呢個嘅鹹蛋超人嗰邊咧，就揾咗啲女咧，就翻嚟就第一就當然有著起嗰度阿吉田你嗰對防衛隊衫嘅，咁啊其次嗰啲其他咧就全部扮怪獸嘅喎， 係咯， 係啦，係咪有呢個巴魯坦啊女啊？咁啊應該叫做咩咧？叫坦魯巴啊嘛， 係啊， 坦魯巴啊，即係個巴嚟攞出嚟啊， 哈哈。 坦魯巴星人女版的巴魯坦有其他的全部都是怪獸女就真的 cosplay 出來因為他有一堆那些怪獸女的就是那些叫什麼那些公仔啊 是 是啊那不錯那些怪獸女整得 OK 的真 的都 OK 的不是就是整到那個特徵又幾靚的 喂但有些我看到有些拍了出來有些很大隻怪獸不止怪獸女 吓、啊，扮咗定系咩？ 嗰啲怪兽系咪扮嘅？但佢有动作过，应该唔系胶公仔嚟噶，系嘛？即系真系有人扮啊！即系有人扮等身咁扮只怪兽，咦？咁啊几怪喎！ 呢啲如果有人扮都怪嘅， 系咯？呢、這个有诚意喎，系咯？咁啊，当然一众嘅展品要讲下啦，系咪啊？ 系。 特别系 咁样讲啊 ，Action Toys 就好多啊，系嘛？ 系咁佢摆咗好多。 系啦。 讲咗经年话会出，但系仲未出嘅嘢。 哦，系讲下有啲咩？ 系咁，见到今次反而有彩色，即系如果系彩色，我见到系反而最瞩目应该系只超版咧，只超手机神啦。 哦 ，Q 版之后即系哇，得啊！嗰只净好似系将嗰时 Bandai 嗰只合金云咧缩咗水变做 Q 版， 变做 Q 版咯。 系啊，其实好精细，虽然佢系 Q 版，但系好精细做得。 系咁，佢最可以变形添。 系啦， 完全。咁系好似我见到，因为我哋 Facebook 有人 po 咗出嚟嘅，咁都系除咗好似个大笨象变机械嗰时个头要装上去之后，其余佢本身已经有即系个师傅同埋一只炮系已经有个头嗰度啦，即系佢就系变全，即系整变形就得噶。 即系争啲系完全变形啦，可以做到。 哈哈，跟住又可以合体咁咯，同埋佢个鹰战机嗰个变机械咧，咁佢因为好似个腰个位可以缩噶。 系， 咁缩咗之后咧，佢只脚系有脚噶咯。 哦， 即系唔会无端腰长只脚短咧，即系好似千只莲嗰只咁咧。 即系反而仲即系 Q 版仲好过千只莲嗰只。 个比例上都好啲啦，我感觉上。 系咯，真系好奇咯，真系。 系啊，即系佢千只莲嗰只系你明一变鹰战机变机械嗰阵时系冇脚噶，突然间断咗只脚好似。 咁呢隻 Q 版就相當唔錯啊，的確做得係咁，所以大家都期待 啦。係啦，咁佢就因為而家有隻二版神物有得喺度俾你睇，咁爭好遠嘅時間都灰件咗。 咁而家好似話係咪三月已經去發賣啦？ 唔係，佢哋話三月都有得訂嘅，唔係賣。 訂，我有得訂 ，OK， 有得訂，有得訂都好，即係起碼係禮真。 係，佢應該做咗出嚟個試版，應該有貨出咯，會。 嗯，即係可能大概再半年到啊。 哈哈，咁啊，同埋。见到佢好似喺会场嗰度，好似有一订只黑色嘅真三一咯， 系 吓，跟住连埋个夹裤咁咯，咁系订喎，好似话五月先正式派货。 哦， 系啊，咁但系又见到有啲彩色，咪见到只绿神咯。 绿神合体系。 系啊，只 Q 版只绿神咯，咁又可以变形，不过呢只就冇得，即系应该未做出嚟啊，因为佢都系摆喺度冇拎过出去玩咁。 呢只就难度冇咁高啦，因为佢唔系话几段变形或者咩啦，即系都系执几个手脚去每个嘢系嗰个机人仔咁啫，简单啲啦，系咯。 系，不过 OK 都 即系啲手系掹走定系直接变嘅，唔知啲机械仔。 我谂收翻埋都唔难，系咯。 应该系收翻埋啊，易啲嘅呢只。 系啊，因为呢只冇唔难，因为收翻埋都唔难，因为佢成都系缩翻入佢自己度啫嘛。 系都系有个位俾你插翻落个中间嗰个咧。 呢个唔难，呢、這个唔难，冇啊，超有精神咁复杂的确系。 哈哈，咁啊见到有灰剑，又之前讲嗰个超音战士咯，仲系灰剑咯。 系。超音戰士唔止有呢個咩太空西遊記添啊！ 哈哈， 係啊，太空西遊記當然有埋嗰幾架飛星車、射星車同流星車啦、啊。 係灰件啦、啊，但係都係 灰件啦、啊，係啦、 啊。但係個人好似未有喎，見唔到喎。 個人冇咩？我之前都有見過，有 post 過喎，但係唔知今次 係嘛？今次我見到灰件擺出嚟，就係得三架機冇嗰個人仔，佢後邊後邊幅圖就有，但係、那個 哦、 有啊。 哦 ，OK， 即系冇只人仔摆喺度， 咁咪仲有个人仔未完成咯，就 系、是、咁样 做嗰个灰人咁样，有件甲类似咁佢哋啦，但系就唔系直接完成噶，已经唔系咯。 喂，我见到有只系柯柏文就着个甲上就变咗阿咩马格斯咁样噶，即系都系阿 Action Toys 嘅展品嚟噶。 吓、啊，佢嗰个系咩话永井豪城海路村喎？ 吓、啊？ 系嘛？啊，唔系，隔篱嗰只先系睇错，睇错。佢嗰只系佢自己嗰只系系啦。你当系柯柏文着咗件甲啫，嗰只就 系啦，着甲就变咗啊，系啦，变咗啊马格斯。咁但系咧，佢着甲嘅意思咧，就系、是、好似咧后边睇咧，就见到柯柏文成个背脊露出嚟咯。 哦，系佢就系、是、其实系成件甲拍咗上去算噶。 前边得前喎，有前冇后喎。 哈哈，头先讲我永井豪海道村嗰只系万能侠嚟嘅。 是萬能盒的喎， 是。是我只是萬能盒來 的。我見到有隻萬能盒 是可以拆甲的喎，是不是你不是說那隻 你說萬能盒 ?Q 版萬能盒，但是那些甲可以拆出來的，不知道 怎麼。哦、不是我只是正常版來的，剛才講說永井豪那隻。 哦你想說的。哦你說那隻是 得幅圖的，現在未有。 正常樣的萬能盒。 是改曬囉，個樣個口好似大的，即是。系啊，機械化咁，但系得幅圖啫，我就唔知實物店有咩有嘅。 嗯。 嚇、啊，咁同埋佢之前講嗰啲叫咩啊？即係天威入面嗰啲機咧。 哦，天威或者嗰個咩白？ 佢改咗另外一個名字，唔係天威啊嘛，另外一個。係啊，百變紅絲哦。咁佢我見到佢今次再有啲，即係唔係灰件咯，擺啲。 百變紅絲即係高薄啊，即係鬼佬叫高薄啊。 高博是吧 咁其实都系用返嗰啲设计但系就另一套卡通即系其实都系再用多次。 咪有啲共用嘅佢入面。 共用嘅係啦。咁但系佢呢个就出得好靓啦即系无论机械形态同嗰个即系个叫做飞机或者车形态都兼顾到啦。咁呢个就相当期待呀大家都。不过就呢个就反而最冇最冇唔知几时会出嘅。 唔係佢擺咗勁耐咁但系起码而家叫做因为我见到嗰个转地车同埋飞机嗰架。即系阿 Jack 咧，佢哋嗰扎已经有个即系个板材式咁摆喺度咯。 不过我怀疑系咪要换件嘅，因为例如阿飞机嗰个咧，佢系个头明明变飞机就好大好长噶嘛，但系变咗机械嗰个头咪细咗好多嘅。 吓、啊， 应该换咗件嘅系咪咧？ 咁啊真系唔知喎，佢后面大好多噶飞机嗰时。 系啊，不过就 anyway 啦，几靓噶喎，真系。 O K 啊。 哦，我觉得成件几靓添喎。 是算 OK 的我觉得这些这样的变形可以不做 返。所以你出到这样其实很仔细啊我觉得出得是都是。 是、嗯、其实如果这几只自己最有因为看到天威最有情意结都是转地车台飞机的好吧。 是。 其余那些就即是佢有出，但系唔系咁记得咯。 到底佢而家当佢系咩嚟嘅咧？当佢系天威啊，定系当 佢？当佢唔系天威嘅，好似佢个版系百变红丝。 百变红丝，哦， 系啊。 但系佢个样唔似百变红丝咯，百变好肉酸嘅样。 画，我咪唔知啊，画出嚟佢似天威多啲啦。 佢而家就似天威，仲靓过天威添，系咯。 不過當然係啦，即係好似而家啲變形金剛咁啫，個個都整靚仔曬嘅，就 係。跟住佢有架變電單車嗰個又係印象深刻啲咯，比較特別。 係係，哇！嗰時個公仔好核突㗎，但佢呢只幾靚喎，而家改得。 唔係係，到近時嗰只公仔就係隻手硬直咁樣揾個碌拍咗喺中間，頭後邊又夾住個碌咁啊，當係 啊 嘛。 A 哥啊 ！A 哥個變形啊嘛。 A 哥啊！ 係啊，直頭係嗰個變形咯。 咁、啊、但呢對又靚好多喎，唔知乜整咗出嚟。 係。 OK 㗎。 咁仲係咁仲見到其他好似 EX 合金嗰度即係真三一又有隻 Weeping 版喎。 哦有 Weeping, 係。 係啊咁佢之前買唔到嘛而家再買了一點去。 OK, 仲有呢 係啦咁另外啊另外見到都係有啲砌咗啲 band 帶嗰邊咪有啲模型啊，台式碗咯，跟住最特別咪有隻好大隻巴巴托斯打橫咁拎住個拎住、哦、個鏟啊，哦燒豬鏟咁樣企喺度啊。 哦，你講到係即係人咁大個擺係 啊，人咁大嗰個擺喺度做個場景啊嘛。 今次係有 pose 同埋啲石頭嘅。 嚇、啊！佢唔係咁硬直企喺度 咯。OK 啊，即係咁樣整得好過之前就咁整個膠公仔企喺度先啦。 系咁就见到佢好似已经摆咗之前嗰只话个骨架已经完成品，跟住 半完成品啊嘛，系啊系啊，系 啊，啲架就系啲外壳就系模型嗰只啦， 不过都上咗色噶， 系 佢话上咗色噶，即系你剪咗出嚟噶，其实咪啲即系之前玩柯柏文咪玩过啦，即系又系自己剪翻啲夹出嚟吉上去， 哦，不过唔系 band 带嘛，嗰只系坦卡啦， 我意思个模式啦，个模式有啲似咁样， 系个骨架已经完成咗啊嘛，因为 但系好多人都唔中意啊，因为可能佢咪系咪啲黄色变咗金色嘅，唔知好好做作啊，啲人话系啊， 唔系另外同埋佢话要自己出手砌，大个价钱同 Metal Build 差唔多啊嘛，唔平得 Metal Build 几多啊嘛， 价钱系最大嘅问题啦。 系啊，因为佢都成千蚊。系啊，咁佢好似系冇俾我铲你喎。 哦，即系哦， 个烧猪铲好似唔包喎，又系。 冇嘅 ，OK。 冇烧猪铲喎，又系。 咁又咩？又系跟把剑之类。 咪碌炮把剑咁有支枪喎，我见到好似。 哦，咁样。 系啊，但系冇咗我铲咯。 嗯。 系啊，咁另外见到有啲 Q 版咧，即系之前啲人话又贵，但系又好似啲扭蛋咁嘅质素嗰只。系列咧，咁啊叫有 High New 同埋夜硬咯， 好过系， 即系佢上色唔系好足噶嘛，我系列， 咁啊都有人啱嘅， 系咯，哦唔系，但系佢叫我，因为咧啲人都讲我其实佢个定价贵啊，但系佢成本低，佢喺就算大冧搞笑，佢都唔会话 cut 咁继续有货出噶， 嗯， 反而其他嗰啲成本貴嗰啲，佢一冇人買啊，即刻唔出咯。 當然啦。 咁佢呢隻系列都出埋真三一喎，會。 哦。 係啊，不過佢嗰個真三一就變咗唔係好 Q 咯，咁我想。 係。 係將嘢真三拉長咗啊！ 我反而長咗。 係啊，好長啊！我唔知點解佢即啲腳咧一節節嘅，見到係好長咯，唔係好 Q 啊，即係冇 Q 到嘅啫。 哦，咁奇怪。 系啊，反而头先话 ES 合金嗰只 Q 版嘅，佢个头又细咧，而家 band 大呢只。 哦，咁样，即系其实佢根本唔系 Q 版嚟噶嘛。 系啊，系缩水咯，嗰只嘢变咗。 喂，令我 好似只三一缩咗水啊。 系啊，我见到个三个五大，即系大人用腰带啊，咪好似真系。 唔系，佢哋话唔系嗰个系列嚟嘅，好似嘛。 唔系嗰个系列。 系咪系嗰个系列？佢哋本身话有个，而家有个系接近嗰个系列，但系平版噶嘛，除咗。但我唔知呢个系唔系，因为我睇唔到幅图啱啱。 哦、 但佢话啲武器系另卖嘅， 即系你意思咧、 啊？系啊， 系 in between 呢个大人嗰个同埋玩具之间嘅。 唔系呢个三条五呢个好似系大人嘅，好似佢另外有个版本话啊系啊啊嗰、那个卡布图个 friend 啊， 系啊蓝色嗰个嘛，嗰、那个 啊佢话嗰个好似嗰条腰带就唔系呢个，系嗰、那个。是 B 村細路仔同埋大人中間嘅喎，佢嗰隻就。 哦，即係佢一出多一個中間系列，咁係咪平啲先？咁 係 價錢問題嘅啫，係咪？ 係咪呢個呢？我因為我記錯佢寫話係定係直頭呢隻系列已經係唔係我隻原裝嗰隻大人系列呢， 我唔知啊，不過我總之見 到。我唔記得咗啊，但係佢話咗呢三條五嗰條腰帶咧，佢啲兩邊嗰啲嘢係分開賣咯。 分開賣 ，OK。即系同嗰次， 即系佢 玩具儿童玩具一样啦，翻去买嘅。 系啊，咁唔包另外两个嘢，好似话分开嘅其实。 O K， 唔係如果佢出多一個中間版亦都唔錯嘅，即係你其實玩具嚟嘅，不過大人 size 咁啫 ，O K 嘅，有咩問題啫？ 嗯， 即係都係玩具 cheap 嘅，不過大人 size 咁，我覺得都有市場啦。咁、 啊、 而另外係咪見到星矢啊有扎縮水版嘅係咪嘅星矢啊係咪 之前係話已經會出啦，即係價錢等於神話，但係變咗縮水版啦。佢個賣點都係 1:18係咪？好似話呢個比例， 可以食碗咁細嘅佢哋話。 不過就有好多嗰啲咁嘅希臘嘅柱啊、樓梯啊咁咯，砌到成個室內設計咁樣。即係有個宮殿咁，我而家見佢有擺會場嗰個東西係啊， 係。 但啲公仔真係企喺度嘅啫，你唔好諗住佢哋會點樣做啲咩動作喎、啊。 喐到啲姿勢嘅，但係唔係好怕嘅，都 企喺度咯，好多都係企喺度嘅啫。 嚇、啊！我啲可能係試版嚟啩。 咁真係 唔係，其實佢都係做翻啲咩初回嗰啲咧，整翻個阿典娜神像啊。佢其實係買後邊嘅嘢嘅，其實啲人真 係。係買個景。 系咯，即系嗰啲特效啊、出拳嗰啲咁啊，即系 冇错啦。 系啊，唔系个公仔，公仔冇乜嘢嘅，肩甲又唔取得，又感觉上胶胶地，好似成件 唔系地 啤出嚟咁样黐上去。 都几胶啊，都系啊， 系啊， 中意啊，中意啊，系啦，咁佢就真系闪晒嘅，真系系空色嘅，系咯。咁啊，买个景咯，其实真系系咯，买个景咯，觉得好似似系。 系啊， 中意啊，中意啊，系咯，咁啊。OK 嘅，而家啲人都係鍾意呢啲擺背景啊，整個 special effect 啊，咁呢啲咁砌下，我應該食到個市場嘅。 哈哈。 係啦， 其余 多得很喎，其實如果講唔晒嘅。 係講唔晒啦。 嗰啲嘅特別啲嘅再。 咁啊，不如冇乜啦，如果係不如講啲出咗街㗎啦。 即係個 C3 嗰啲冇嘢講啦。 我就冇啊！你有冇嘢特別想講？我見到其他啲都係啲 多得好緊要㗎，即係你都係揀唔揀啲講㗎咋，係咯。不過就其實好都唔少係見過嘅，老實講又係 啊。我見到都係星戰嗰啲咁咯。 星戰有隻好大隻下比例嘅 Star Destroyer， 當然唔係同嗰啲 X-Wing 對翻啦，但係佢都唔細嘅。不過佢就話好似係展覽品嚟嘅啫，即係唔係唔知會唔會出㗎喎，係咯。 係。 但 OK 噶，都幾複雜噶，嗰只 Star Destroyer 做得係啦。 嗯， 係啦，不過佢就白雪雪咁嘅咯，真係就咁白雪雪嘅咯。 嚇、 啊！即係佢本身都係咁，你自己搞翻啲影佢啦，自己係啦。咁啊、嗯，有冇仲冇想講？因為冇啊，算啦嘛。 冇啊，都係 未來警察 啲。 講咩啊？未來警察嗰個好肉酸喎。 哦，未哦，你話我嗰個啊？佢連埋架車嗰個嘛，你話 ？Bu Toys 啊 ，BU 咁 Toys 咁樣，哇！嗰個真係唔得喎，唔係踩佢，即係我真係以事論事，個葡萄小龍真係即係膠咗少少，係啊，就硬咗少少嘅。即係如果你相對翻頭先話咩另外一個咩啊 ？Action Toys， 即係話出好多個頭先嗰個啊。 哦，係啊 ，Action Toys 呢個就相比下去啦，會覺得係啦。 佢叫 U 之合金喎。 係啊。是啊，合金嚟嘅，佢话系啊，但系嗰啲样子就好硬咯，做得 系 系啦，咁啊有埋嗰个甲虫车嘅，咁系有得，好似系咪有得着甲同唔着甲噶嘛？系咪个葡萄小龙啊？ 应该有 系啦，因为 个价钱好贵，但系我见到 个价钱都颇贵嘅，咁但系个样咧就比较硬啲，可能因为佢合金嘅原因啦，咁就唔同嘅，咁但系就咦，但系有冇 point 佢出合金咧？咁啊又另一件事啦，咁但系总之都又系其中一件嘢，都要讲下嘅，系啦。 唔知道啊，啲手腳都係一碌碌嘅，定係 可能唔係佢，係咪合金？ 嗯，比較合金都唔使做一碌嘅喎。 係啊，爛個人係咪合金嘅咧？嗬， 個人一定唔係啦。 我唔知啦，即係架車合金啊？你懷疑？ 係咯，架車合金喎，啲甲或者係咪合金都有機會嘅。個、 嗯、 人冇理由合金啊，但係我見到點解佢一碌碌都好緊要喎。 係啊，好直不甩㗎，係啊。 係咯，唔知折折咯，再即係佢嗰個手號咧係一碌嘢咁樣，好似近時有啲。好舊嗰啲玩具嗰啲即係咁， 嗰啲好舊嗰啲日本玩具嗰種感覺， 係咯， 係啦，即係唔似依家嗰啲咯，係咯。 依家你會盡量整翻個人係，即係似個人咁啊。 即係一陣會講到嘅，有兩隻大膠嘅超人蝙蝠俠嗰只都好人啦，嚇。 嚇， 係啦。咁有冇？冇啊，講嗰個咯。 冇特別啦，都係啲女同埋啲咩啊？ 啲女要睇下啲女，唔係有翻咩水手伏機關槍啊嘛，係嘛？有 跟住高達嗰邊咪 全部露齒裝啊，突然間變曬啲潮軍。 係啊係啊係啊。啊，要唔係要補多呢兩個嘅？呢兩個係傳說巨神，係咪 ？Action Toy 頭先講漏咗傳說巨神嘅啫，咩1:200嘅傳說巨神喎？但係喐唔喐得嘅咧？定係企喺度咧？定係 唔錯，企喺度係咪大交嚟？ 暫時就上曬色，咁就都幾 detail， 咁啊話好似係咪話會第時會有燈嘅？ 嗯， 咁但係傳說巨神本身香港就冇市場嘅，咁啊唔知啦，係啦。 同埋之前幾嚿水嗰陣時係咁狂買啊！ 哦，幾嚿水咪買咯，係嚟一隻好粗碌下嘅鐵甲麻盒，出緊高熱火焰動作嘅，嗰只係咪？又唔係頭先講話你話咩永仔豪嗰、那個，唔係嗰個啊？ 哦，唔係嗰個，就係得幅圖好似，唔係嗰只。 呢個就有隻灰件，就好肥厚下，但係都唔錯嘅喎，做型做得係啦。咁啊，做緊高熱火焰個 pose 就應該唔喐得嘅。咁另外有隻咧好高嘅超人迪迦，咁企喺度嘅啫。咁但係佢就做返係特攝嘅比例嘅，即係好好短腳嘅，係啦，一似嘅象真嘅，咁但係就好高嘅，仲高過隻傳說巨神嘅，好犀利嘅。 啊！ 我問阿 Dan 現場睇嗰隻傳說巨神好大隻㗎，你影相就可能覺得唔大喎。佢你凍喺度都凍到膝頭啊，可以佢話。 嗯。 係啊，你諗下幾大隻？咁好大隻啊，凍到到膝頭係嘛？咁所以你想象隔離隻超人而家仲大隻啲喎。 啊，系。另外 ，band 打又漏咗佢之前摆咗啲，另外 SHF 嗰啲嘢出嚟，佢摆咗风不二子同埋雷鹏咯。 系，哦， 系啊，但系我感觉上就普通啦，唔系咩啊，风不二子好似麻麻地咁，点解？ 哦， 系啊，有少好怪嘅身形，只脚嗰个特别。 咁系啊，咁佢呢啲公仔都唔系话个样好靓仔嘅，系咯。佢畫 嗰啲就可能難做啲，人樣啲啊嘛，似啊，係 啊，難整得靚啲啦，係咯。 嚇，跟住有比卡超喎，見到。 我有比卡超，係。 嚇，但係比卡超勁喎，啲關節。 係。咦？比卡超啲關節好勁，點解咧？ 係啊，佢 S 應該係 SHF 出嘅喎。 唔係啩？有例如有啲咩動作咧？ 唔係可以坐咗喺度啊，跟住同係企喺度，跟住兩隻手去舉高拳頭咁樣擺佢，跟住佢換咗面之後，就係隻耳仔識喐嘅咯，同埋條尾。系啊，即系佢可以坐喺度，企喺度就得噶 喎。我成日凝住啲比卡超，就系个膊头识喐啊，演就系咁噶。竟然系可以咁多，即系有咁喐咁犀利哦。 吓、啊，头有换面咁咯，系啊，即系而且又识喐咁 OK 咯都。 咁一定系放电嗰个 effect 拍摄啦。 唔系哦，放电嘅 effect 拍摄俾钱买啊，自己应该。 我要另外买。 出咗啦之前。 哦 ，sorry 啊。 系 啊。真系闪到你晕嗰个 effect 拍摄嘛？要啊，又红又蓝，又红又蓝嗰、那个啊。 自己开翻部电视闪啊！ 有个手机 app 啊，你想玩，咁到你 睇住嚟呕啊，啫， 跟住呕啊，送个呕吐袋同痰罐俾你啊！ 吓，个盒嘢又有埋个袋啊，系咪得？ 冇错， 呕吐用啊！ 咁仲有冇？冇就系咪讲下个蝙蝠侠大公仔？ 系啊，可以讲蝙蝠侠大公仔。 系啦，咁嗰个就即系之前有出过阿黑武士啊，成嗰个系列啦，即系佢啊。好 cheap 嘅，個紙皮咧就得個底嗰度有個底，跟住後面有塊咁樣嘅啫，即 係沙一寸大膠啊！ 一寸大膠啦，就基本上就好想露曬出嚟嘅，咁就但後面件袍就 cheap cheap 布啦，咁但係喂，竟然咧今次嗰個雕刻啊做得相當靚喎，嚇，咁啊， 只怕真人啊，因為 真係好嘢喎，即係以往就好鬼肉酸嘅硬直咁嘅咧，做到個樣又唔方似啦，咁哇今次哇真係個雕刻嗰個真係好犀利，個象真度咧蘇花啊！我哋睇咗咁多個公仔即係當然唔好計嗰啲去到立場遠程度嗰啲1:2嗰啲啊，嗰啲梗係再靚啲。但如果唔好計嗰個咧，就到呢個最靚咯，已經竟然。 咁台個身形又 keep 到大隻，又未至於。 肥佬啊，唔係好肥佬。 未變肥佬啊。係 啦，起碼唔係無面超人一號米芝蓮身形啊。咁我就覺得相當靚嘅呢只，因為網上咧有人咧就將佢即係叫做自己執執佢就噴咗少少鬚根啦，幫佢跟住就。查到個身污糟咗咧，哇唔係喎，睇上都幾唔錯喎。 唔係因為佢其實已經做曬個網民咯，件衫嗰啲佢已經凹凸嘅，唔係平噶嘛，其實。 咁啊。 跟住同埋其實最核突咧，原本如果你乜都唔整，係佢件袍啫嘛，因為佢啱零零四四膊頭嗰度有兩個窿位咁樣攝咗件袍嗰度好 cheap 嘅。如果你係件袍嗰度最核突嘅，如果改咗嗰度，其實成日嘢就算唔有點都好都 OK 嘅。其實 係啊，佢真係唔錯嘅，啲面相嗰樣嘢其實個雕刻做得好好。咁另外 個樣本身已經好似啊，佛力 係都似嘅。 嗱，咁啊超人就梗系冇咗蝙蝠咁好，但系都唔错啊，因为起码个人样咧，其实都似嘅，只不过油油咧，冇办法啦，咁啊大公仔。 唔系佢啲眼啊，耳口，即系眼耳口鼻嗰啲油唔到个样咁。 如果你肯翻去自己油过去咧，其实佢个雕刻系似嘅。 哈哈。 同埋佢啲衫咧，都基本上成张脊嗰啲质地都做晒俾你，同埋咧佢唔同，佢都有分嗰啲蓝色咧，都有啲系靓啊，同唔靓啊咁样嘅。 系，咁啊都系， 系啊， 可以$40啊。 差唔多啦。咁佢就同埋呢佢唔係直不甩企喺度喎，即係嗰啲拳頭啊，握拳頭嗰啲曬嗰啲動作完全係人咁嘅動作企喺度嘅。即係如果你擺喺度呢，你唔好搞佢呢，唔好遞起手，唔好成你真係好似個超人企喺度，一個雕像咁樣。喂，唔錯啦，咁嘅價錢我成個都係超班超值嘅一個產品啦。當然有冇地方擺呀呢件事啦 ,ok, 不過佢個實質企嗰個位又唔係佔地好大，係比較高啲啫。 唔反而係佢呢個大膠係出得好過細隻嗰啲喎。 係奇怪呀，就大膠出得靚啲。咁神奇女俠嗰係咪同一個系列嚟嘅呢？我見到另外 一個。唔知我未見到有人賣喎出面。 冇啊，即係香港就係得超人同 蝙蝠。我未見囉。我就係見到超人係 Batman 囉。Batman 就 蝙蝠就最。 我見到多人買囉，超人少啲，因為個樣子超咁都係咩。 同埋講漏咗呢，佢今次嗰個頭呢轉嗰個位呢，佢唔係話好似平時咁昂居一條頸無端端咁切開咗喎。佢喺嗰個腮嗰個位呢嗰度向後面切嘅，即係呢好似個頭盔咁啊，馬仔話係咪？ 係啊， 即係喺個耳下面嗰個位度切，咁去到下巴嗰度呢基本上就你睇唔到嘅，即係如果你正面睇你就見唔到條痕嘅。 嗯。 嘩好嘢呀，真係好嘢。即係你只不過覺得係一個雕塑，不過佢點都要分件咁囉。咁如果你唔好專登扭佢呀，整啲奇怪動作，你就咁擺到企喺度呢，嘩真係抵玩呀，那個雕刻樣嘢，我覺得就超大班嘅，以咁嘅價錢。 咪 OK 啦，佢條腰帶真係成條腰帶裝上去喎。 起碼 Batman 係超人就冇啊，冇腰帶。 超人冇啊， 咁啊，連佢後面鍵盤啊，遮住後面嗰啲嘢咧，其實佢都雕曬出嚟嘅，即係唔係話後面係馬馬虎虎，雖然有一定有螺絲位啦，佢上住，但係其實後面嗰雕刻都做得好唔錯嘅。咁所以呢隻我就覺得都，如果大家做入見到喺地方容許擺，喂呢度我成日玩，係因為好平， 係。 蘇花最靚嘅，即係叫做廉價嚟講又幾靚嘅呢隻，係咪？即係算值得介紹下俾大家。 係，不過香港佢都係講過，好多人都講過，其實香港啲人買玩具都係兩樣嘅。 三貴啊嘛，調翻轉。 嚇，你有冇升值能力啊？係咪有得炒啊？ 喂，頭先我開場咪講咗，咪就係呢一班即係專係要睇完啲嘢喺度，明明分上交，但係佢又要買名牌啊，睇。即係睇嗰啲攞獎戲嘅呢啲㗎嘛。 哈哈，咁佢都係要擺出嚟，咁佢覺得係又可以提升到佢嗰啲 collection 嗰啲咁嘅嘢先俾人睇到先得嘛。你呢 cheap 嘢擺到嘅俾人笑嘛，成覺得。佢唔計件嘢好唔好㗎其實。 即係我哋返係鍾意嗰啲平得嚟，但其實佢唔錯呀嗰啲㗎嘛。 係。 冇辦法。 有時貴出得唔好都冇用呀。 是囉，冇錯，即唔係睇價錢嘅，有時可能出件景品，嘩行啲景品真係算出得靚啦，咁咪買呀，夠零水咗嘛，所以點解唔買啫，即係你有時都係欣賞人哋嗰個設計呀，或者個做工呀，又唔係一定係貴，咪即係好似個初號機頭咪囉。 嗯。 當然好多人覺得貴呀，咁但係喂咁佢又唔係話好求其咁啤膠喎，我見人呢拆開嚟油油呢，佢真係每一件顏色都原來係一件件嚟喎。 嗯， 即係頭嗰隻角已經有幾支嘢嚟喎，原來係。 唔係，其實佢分件係慳翻油油嗰個價錢嘛。 即當然係啦，但其實你要諗下嗰個複雜性咯。 係啊，佢因為如果佢大量生產，佢又唔想油油咧，其實一定要分件嘅嘛。 大量油油反而會唔靚啊？有機會。 因為佢複雜咯，要多工序，個成本又貴，但又唔靚咯，可能有機會。 咁佢呢度就反而咧係好多 part。 佢選擇咗係咯，選擇咗分件咯，反而。 但佢都係套上啫嘛，如果你嗰個人套上，咁冇乜特別，套一粒同套兩粒咪唔收遠嘅，係咯。咁 係，都係個工序多咗，但係唔使人有咯。 佢又唔 係個品質可能保證得好啲咯。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出咗嚟咧，哇，件件都係翻唔上得靚，因為佢根本就係冚埋嘅，佢唔係油。佢都好少位係上色嘅，好似個眼側邊嗰幾畫紅色啊咁嗰啲咪上色咯，係咯。 嗯， 但其他基本上是啤出嚟，咁變咗其實呢一個本身已經有設計嚟㗎嘛，呢一個就係佢咁樣去分件就有個設計嚟㗎嘛，咁變咗我話呢件嘢又即係幾值得去儲返囉，我自己覺得係囉，又唔係話要貴呀成啲嘢係囉。 系咁，你呢个 Batman 呢个真系出靓，你超人都话即系赚少少啊。如果你话咩，但系呢个 Batman 真系，你就算唔 超人都几靓噶，都 唔系我知道，即系但系如果就咁斋睇，你系个 Batman 系 真系最靓啦。 系啊，即系你好明显你见到佢，咦个样都直啲纹啊，同埋个样嘅油啊，嗰啲嘴唇嗰啲都，哇呢、這个价钱咁整到咁嘅样好靓喎。 同埋佢冇肥佬到噶。 哦，系冇肥佬嘅。 肥佬嘅咋？呢度唔肥佬噶。 系唔知而家出边玩具全部出肥佬啊！ 你买 Hot Toys 都肥佬啊！ 系啊， 呢度冇肥佬啊，咁所以 喂，不过冇啦，啲人话争呢个 Batman 嘅话讲咗。 唉、哎，到时做咗套戏先讲啊！啲人又系呢啲又系多余。 唔系我好奇怪你肥做咁好争做咩啊？点解？ 到时睇下点啦。 唔系我 OK 啊，似漫画 feel 啊，同埋佢嗰套戏如果睇预告咁、那个表现都唔错啊，打到咁样、哦，第一次见到 Batman 咁、啊。 预告片咪见到即系嗰条新啲预告片，见到蝙蝠咪喺个蝙蝠机跳入个工厂度打到好似阿 Big Daddy 嗰段咁噶嘛，但系再劲 系我段咪成个啲 卡通 动画啲咁嘅身手 咯。但系佢真人做好，你之前见个蝙蝠都未做得到咁样。 唔系冇啦，你Michael Keaton 就成件甲咁样，都系咁踢下踢下啫嘛。你上次阿 Christian Bale 直头。冇打嘅，咪捽拳头交，咪 boxing 咁样都系得。 最多 boxing 啊，一拳打爆条柱咁啊，最多系咁嘅啫。 唔系，其实嗰阵时本身 Christian Bale 我系好屎啊啲动作，着件甲就系。 其实系啊，不过佢系可能攞啲镜头啊咁。 系啊，你做到好劲咁跳嚟跳去咁样，但系如果你实质睇，你好似开头佢出嚟嗰时候，佢都系讲一啲新手点好，都系无端跳落嚟捉住条友就飞咗去，都唔知做咩。 同埋故事嘅啫，主要系睇。 系啊，你啲 action 嗰个 Batman 完全冇俾到你噶嘛嗰阵时。 今次嗰个 pop up 系可以做翻出嚟，系嗰种新手啊，同埋即系真系似翻个卡通漫画咁嘅感觉。系咁啊。 系啊，咁系咯，我讲冇会好憎。你 入边边系肥啫？佢入边冇肥噶。 冇影佢肥噶。 冇肥噶。你估蒙面超人一号咩？ 系咯。 冇啊 ，OK 嘅。系啊。 唔知啊，咁佢啲样又话衰咁，我唔觉得。啲人有阵时嗰阵时系话唔中意阿巴拿佛力啊嘛。 系， 就系争条友啊嘛！ 睇到戏咧，讲嚟都多余嘅班友系。 系，我真系奇怪，条友关事啊，争我条友做咩？ 系多余，系 系啦，咁啊，总之呢只大家如果有位咁买翻系几靓嘅真 系。系啊，喂，系咪讲漏咗话阿 Drive 嗰个女警啊？阿就系嗰套佢咪做一套鸦片咁啊？但系电锯女啊， 系啊， 佢着条裆布喺入边啊，唔系着底裤啊嘛，剧裆布啊嘛。嗰套嘢台灣上係嘛？ 係台灣有上台，會去台灣啊嘛。 正喎、 啊，係咯、啊。哦，係啲台灣都講話正啊嘛，佢哋啲人。 香港係咪應該冇乜機會上啊？呢套 有機會嘅，我覺得，但係上可能都係 MCL 自己即係夠紅玩拎嚟播嗰啲咯。 嗰個恐防班友唔知佢係邊個喎？應該係咪？ 嗯，咁唔係啊！如果中意我就知啊，咁你介嘅唔係你介啲冇同佢講啦，佢乜都唔知啦。 唔係喎，恐防你要當係蒙面超人 Drive 外傳咁嚟 sell 先得喎。 唔係，佢實會啊，佢海報一定會寫嘅、 啊。我驚啲人根本都唔知係呢個女，都唔同樣嘅個樣。 嚇！ 你覺得個女警唔著女警裝個樣你認得嘅咩？我都唔認得。 係嘛？ 佢平時個樣我都唔認得，係咯。 我唔係咁，佢之前貼咗佢啲近時寫真虛圖嗰啲，我班友就中意啦。 我就認得佢女警個 look 嘅啫，係啊。 係嘛？ 系啊，我都系唔認得邊個係佢嚟嘅。咁呢度佢咁啊著到咁誇張，我梗係知係佢啦。咁但係一般人可能真係唔係好知嘅。 嚇嚇！ 係啊，咁有冇機會做香港就拭目以待啦。我係好想 睇下九龍灣有冇機會啦。最大機會得九龍灣嘅。 我就好想睇，雖然佢啲動作好渣嘅，佢冇嗰個電鋸都冇唔到嘅。但係算啦，咁你見翻女喺度打你，你唔通你真係要識功夫嘅咩？咁啊都係睇下嘅啫，係即係啲溝片咁嘅啫嘛。 巨大咪笑下咯，都係呢啲咁樣。 笑一下係咯，即係啲女打到咁勁咁樣，唔係即係佢溝片嗰種咯，佢又唔係搞笑嘅溝片嗰只咯，好誇張咁飆曬血咁咯，咁啊呢啲片都 OK 噶，係咯，日本拍呢啲都幾拿手嘅，咁啊希望有得做啊，咁啊台灣就先上映啦，咁啊佢都走咗去做宣傳好似係嘛？ 係咪台灣話會去好嘢？ 會未去啊？我未去。 好似唔知去，好似冇啊，未到啊，我唔知最話會到啊嚇。 即係好隆重啊，係咯。 哦，咁你本身成個國家佢本身咩啊？咁你好似如果大陸做咁，好多都啲西片咪啲，我哋會明星咪又要翻大陸。 市場咗，唔係咁其實唔關事嘅，係個係嗰個買片咧有冇出錢去揾佢做宣傳？ 係啊，佢 咁佢個市場夠佢大，佢覺得揾嗰個人有幫助，咁啊自然會揾噶。 香港市場咁細，上次都 係啊，同埋你揾咗嚟，啲人都冇反應嘅，你都知啊，香港。佢睇啊睇，唔睇你就算揾條友嚟，佢都唔會有反應噶。 咁進擊啲巨人啊，同埋奇蹟補誒補習社啊，上次咁啊，叫做都有少少宣傳作用嘅。 係 係咯，好過嗰次咩嘅？好過嗰次小飛俠揾咗啊邊個啊？揾咗狼人嚟，都好似冇用啦。 哦，冇啊，系冇啊， 慘 嚟喺度冇龍啊嘛， 系咯，咁啊，阿死侍就好啲啦，因為套戲回報咗啦。不過我唔覺得嗰班友係因為佢嚟咗咯，冇乜關係咯，系啊。Anyway， 咁啊睇下啦，希望香港會做啦。好啦，咁另外啊，哇，上啊呢個禮拜係犀利啦，嗰個新Monday啊嘛，哇，咦，竟然會做牌王，十月六號有啲咁嘅事？ 有邊個做有講過咩？自己私底下拍咗套片拎出嚟。 嗱，因為佢嗰個所謂影期咧，起碼都係下年，但係咧都仲未開拍嘅。 係咯，我仲未拍，點有？ 唔知點解又無端端攝多套落去，話今年做咁啊，無厘頭啊！呢啲風真係真唔知佢收埋。咁啊，網上都好多人即係講話錯㗎啦，已經講咗係啦。 係。 咁呢套都錯啦，咁其他啲上映日期可唔可信嘅？ 真唔知喎。 佢有其他啲上映日期㗎嘛？即係包括十二月又話會做咩喎？做呢個。那個咩話殺手過嚟一個 game 試下教條好似啊， 試下教條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好似話係做嘅，但係嗰日子我真係唔知啊。 係咪十二月做啊，大佬？ 真係唔知道，我要睇翻佢喎，定咗可能係年尾啊嘛。 啱唔啱㗎？呢個啲係 啊，吸冇啊。不過呢個 fans 好多嘅呢套。 唔係嚇，呢套係會做，呢套會做。 係啊。 第二 唔係話呢套啲 fans 好多嘅。 佢一登嗰啲日子啊唔啱，因為其實太皇都咁離譜咁。 唔知啊，可能佢有啲消息執咗入去，佢之前講過有啲日期，佢就當係咁照擺落去啊。 即係十月六號，不過係下個世紀嚇。 唔知啊。 咦咁 啊？ 啲事嗰個咩使唔使講啊？俾人以為蜘蛛俠嗰、那個嚇。 嚇、 啊？個笑話。 我嚇佢話佢又知佢內地人啊嘛，跟住又知道無端講 Spider Man 要。跟住佢有啲懷疑嗰兩個 cosplayer 係鬼佬，跟住用英文鬧佢話。係啊，但係我奇怪點解講 Spider-Man 又唔識粗口嘅？正常所有人應該 先識粗口。 外語第一件事就學咗粗口先㗎嘛。 不過唔知啊，好難講嘅。咁你香港啲人可能佢冇學過外語，只不過個個都嗌 Iron Man，Iron Man 咁，咪識 Iron Man 咯。可能有機會嘅，即係跟住人講嘅，有機會。 唔知喎，真係。所以我識就本身係咯。啲鬼佬一定識鬼佬啊！你一嗌鬼佬，佢都識聽啊！ 係咪因為你去咗人哋個地方啊？ 係咯， 係咯。如果你喺自己地方咧，咁你識一啲，反而識某啲字，唔識某啲字咧，有機會嘅，有機會啦、啊。因為佢唔需要保護自己啊嘛。咁、佢可能只不過點解會識啊 Spiderman 啊 Iron Man 咁，可能因為嗰套嘢啲人係咁嗌，咁佢咪照講啫嘛。係咯。你叫嗰只叫根藤，佢咪跟住叫根藤咯。可能佢都唔知點解就叫根藤嘅佢當一個名詞咁學咯，有機會嘅。其實佢一句英文都唔識嘅。 嗯。 佢有權嘅，係咯， 嗯，超怪啲啦。 阿婆學英文啊嘛，呢啲叫做係咯。 係。 有權嘅，有權嘅，冇話。 啊，咁但係個鬼佬知道佢。 冇錯。 話佢係咩？ 咁我哋覺得嗰個肯定扮咗兩個係識聽嘅。係 咯。 係啦。 佢唔俾佢，其實佢啲文探啲又英文又國語或者咩都好啊，咁佢唔俾佢講話係，即係話你話係咩 啊？ 話咩啊 ？Spiderman 個 friend， 或者 Spiderman 個朋友死事咁樣唔得咯？ 得㗎，係 咯。咁就算跟住嗰兩個，如果係鬼佬啊，咁佢就聽到 Spiderman 咁唔知講咩㗎？係 啊，唔等於我講錯你個名㗎。 系咯， 咁就算啦， 都唔会讲粗口闹佢啊，都点解无端讲粗口闹佢啊？ 笑话嚟嘅啫，笑话嚟嘅啫，系咪真系发生过都唔知啦。 吓，都系自己喺度学重作啊，要去 呢个 CV 里边嘅一则嘅笑趣闻系咯。 吓，最中意叫人重作啊，写亲咩都系重作嘅、啊、人。 系，喂，仲有冇？有冇其他？好多嘅，有冇即系再即系值得报下嘅？有冇仲？ 我冇啊，佢之前漏咗咪 Walking Dead 咯。 啊 ，Walking Dead 係啊， 係啊，兩句搞掂啦嚇。我其實都係上次啊，佢斬咗兩條絲，將啲內臟黐曬上身，跟住走出嚟，跟住又話引開啲絲嘅原本，跟住等佢即係揾方法點樣走定咩嘅，即係叫揾啲人咁樣嘅，揾翻啲人，跟住即係又係唔應該帶埋啲死僆仔嗰個時候，又帶咗死僆仔啦。 即系话 个靓仔话我要一齐去啊嘛。 嗰两个细路 吓，唔系即系最屘最屘佢嗰个人，嗰、个有个叫山姆，好似冇错 ，Sam 系啊，跟住话要跟埋一齐，咁佢哋又俾佢去，咁去到一半转头走走下，走差唔多夜晚嗰时候，明明之前我去，点解去下又停咗喺度唔行啊嘛？ 扭计啊！ 吓扭计啊嘛，跟住咪喺度整多两整，咪啲尸又发现咗，即系开啲味退咗，或者佢哋有声啊。咁啊，啲尸就知道佢生人，咪走嚟咬佢咯。 系，结果就咬死咗个 僆仔咯。 即系个妈都舐埋嘢。 个妈就明知死咗，应该就收声，应该即刻撇啦。跟住又唔系又喺度咁喊晒咁啦，出喺度喊咁，一喊又声，跟住又俾人嚼埋啦。 去街坊啊！ 吓，跟住嚼完之后，阿主角咪好惨咯。呢条女唔知有冇 dead 过咧，佢本身之前有打车啦，唔知有冇搞埋。跟住咪都伤心咁叫唔好啦。咁但系冇办法，佢嗰、那个人妻捉住佢个仔唔放啊嘛，俾人咬嗰时，跟住。冇办法出手咪兜嘢踢断嗰个女人只手啊！要 边个咧？阿主角 系啊，因为佢捉住个仔，佢俾人咬紧。如果佢因为放唔到手嘛，如果佢仲喺度捉佢个仔，可能会俾人咬埋啊嘛。咁啊踢断个手啦，咁佢做个大仔啊嘛，嗰个人妻，跟住之后咪即系佢整嗰时咧，佢一劈断个手，跟住佢阿主角仔跌咗支枪出嚟，佢咪执咗我条友。跟住咪想开枪对付，即系话你既然咁样做咁样，跟住咪阿黑妹识做嘢咁咪。在后面兜嘢插穿咗条有个心口，跟住有走火，跟住 就打爆咗阿主角个仔， 打爆咗阿主角仔只眼啊，照翻去公仔书咁啊，变咗独眼龙啊，咁啊佢呢度受枪伤之后，咪佢抱住阿主角抱住，跟住阿黑妹咪拎日本刀系咁狂劈开路咁样，跟住咪咁冲咗去搵翻，即系佢有而家剩翻有个肥妹医生咁啊，剩翻。 你话我哋成今集系开无伤啊？ 哦，唔系，跟住咪送翻我，因为佢喺边又搞掂啊？即系我之前有条友挟持，即系阿摩根嗰条放虎归山，即系我条友捉 Q 咗肥妹谂住撇啩，跟住点知走咗下一个肥妹俾阿师捉住，跟住佢翻转头咪俾师咬亲咯，条友。 哦， 系啊，跟住咬咗之后，我条肥妹咪同佢讲话，我系医生，要救到你，跟住咪翻翻转头谂住话救佢，跟住转头已经俾阿 Kevin 喺二楼开枪打死咗我条友。 咁样。 系啊，跟住佢哋咪后屘咪救翻晒啲人，即系啲外人冇晒啦，剩翻啲师同主角佢哋啦。跟住佢哋咪啲人集翻去个医疗室嗰度咁样，跟住阿主角咪即系我肥妹咪救佢个仔，跟住阿主角咪好似想保护个仔咁样，好唔好？但系啲心情唔好啊，咪出去无伤，跟住其他人咪跟住一齐出去无伤咯。 无伤到咩程度嘅咧？ 吓、啊，咪佢哋全部立架餐走出去，系咁劈，跟住佢。佢劈到咁上一个画面表达，咪对住个镜头系咁，好似人哋打剑咁，系咁片嚟片去咁。 打机咁啊，变咗啊！ 系咪即系做啲 pose 出嚟，系咁片下片下片下片下咁？ 后屘都影唔到佢做乜噶，系做 pose 嘅啫。 系啊，跟住佢连之前一啲好即系内弱啲唔够胆杀嗰啲咧，都突然间好用啊嘛。个神父就讲到话咩天主出咗奇迹，话令到我哋有冇勇气啊嘛。跟住咪全部出晒去，系咁狂片咯。 咁神父有冇片啊？ 可以有片嘅都一齐过去， 片啊，劲喎！ 系啊，跟住片完之后，咪最尾就天光嗰时，咪剩翻落嚟啲尸全部瞓晒，跟住佢哋咪好似即系好攰咁坐喺门口，跟住个主角翻入去睇佢个仔咁啊，同佢仔讲一段嘢，咁个仔只手喐喐咁冇死到咁啊，完咗咁就。 即系佢哋怼低咗出边几多过千只噶咯？ 唔知道啊，冇啊，所以佢唔系，因为本身阿战佬佢哋同埋阿韩国仔佢哋全部翻晒嚟嘅。 终于归。 跟住佢攞咗架油车啊，本身，跟住佢将啲电油放落去个水池度，跟住咪用火箭炮射，就大爆炸，啲尸听到声咪走埋去，跟住佢哋系咁厮杀咯，咪。 即系嗰啲尸系自己走埋啲火度啊，因为有声。 系啊，唔系因为有爆炸声，佢哋有声就会向嗰个方向噶嘛。 系啊，咁啊几好啊呢、这个方法啊。 唔系，即系总言之，佢哋又全部一齐无伤咁啊！天光时啲全部瞓晒，成条街都系咯。 咁啊， 即系劲到冇可能再劲咯，佢哋。 主角仔漫画成个头都穿咗个大窟窿喎，点解咁都唔死嘅？ 啊系啊，佢嗰个漫画就画到穿咗个窿啊！即系前面望埋可以 say hello 啊，同后边嗰个。 系咯，成睇穿咗咁样个穿到，咁点解咁都唔死嘅？ 唔知啊，可能射唔到个窿咪冇事咯。 吓，穿咗个窿都射唔到个脑？ 唔知啊，系佢个角度问题啩？ 佢个脑好细嘅。咁呢个版本唔系穿咗个窿嘅， 哦冇啊，呢度系只眼冇咗咁流血咁流出嚟嘅，冇穿到嘅，佢唔会影咗佢喺后边出嘅粒子弹。 咁、哦、样，我咁夸张啊，咁样都唔死，哦，即系可能有个其中有啲流弹打中咗佢只眼啫。 唔系佢射嗰时候，可能佢唔知边个位出咗嚟嘅，即系佢本身都系可能。 即系总之都系盲咗一只眼噶啦。 系啊，盲咗啦，系啊，都系射咗咁样，有个盲变咗独眼龙咯，都系。 我就冇穿个大窟窿。 系啊，冇穿个大窟窿嘅，公仔书画得好劲啊，成个窿啊都射咗。 系。哦，咁样，咁啊呢个就跟翻漫画啦，终于变独眼龙啦。 咪跟翻咯，跟住同埋佢一咪讲到剩翻落嚟人变咗，即系点讲啊？即系会谷埋一齐，有即系个主角话可以同佢哋一齐咯。因为之前佢觉得呢班友训练系冇用噶嘛， 哦、 即系话佢哋喺我城墙入边住咗咁耐系冇帮唔到手噶嘛。 咁而家唔系啦，终于系醒觉啦。 终于佢哋发威咁咪变咗，即系话可以打到。咁但系另外一个危机咪之前。戰佬佢哋本身翻嚟嗰陣時係即係翻嚟嗰時候遇到又遇到另外即係佢哋之後個對頭嗰啲僆囉，不過佢嗰時候用火箭炮成隊人 搞掂咗佢哋， 俾佢炸死曬咗嘛。 即係嗰啲係個頭嘅 W 嗰啲人 W 嗰啲應該係奴隸嚟嘅，佢哋嗰炸應該係 高級啲嘅， 高級啲嘅乾係呀，即係啲僆嚟嘅，全部揸曬啲電單車哈利嗰啲咁， 系咪有啲Mad Max 咁样嘅咧？即系有队有 哦，咁啊冇 Mad Max 嘅，佢哋正常好似啲电单车嗰啲咁着皮褛嗰啲咁款嘅。 关系系咪都似 Mad Max 咁？即系佢有一个族咁样嘅咧，类似。 类似有个大佬跟咁咯，都系可能。 即系有系有个帮咁啦，系咯。 唔系，即系慢慢形成都系有啲大佬带住啲靓咁咯。 系 ，OK。咁 啊，唔系，如果你睇下 OK 咁冇啊，咁都系睇得，不过香港啲人就普通啊。我自己又 OK 中意嘅佢，即系佢你睇诗又有，咁睇人又有啊嘛。系有阵时候文戏嘅，佢有阵时候会即 系 都系。 呢套先至系武侠片啊，其实 系咯。 呢套先至系鬼佬武侠片啊。 啊，呢套系啊。 呢套好武侠片，好有武侠片嗰啲风格同元素。 系无端佢剩翻落嚟啊，啲身手特别好啊，唔知点解。 成武功嚟嘅，而家演变咗。 系咯，拎个斧头系咁劈，其他人又唔见，好容易又俾人咬死喎。呢啲唔知点解系咁。就是說主角就冲埋喺 C 群入面，一条友支持咗劲耐都冇俾佢咬到喎。 啲主角开始又单手又一单眼又断手，呢仲唔系武侠片？系咪主角都要断手噶？系咪啊？迟早 唔系，如果唔知喎，佢如果原著又应该断手嘅，呢度有冇？ 系咯，咁啊迟早啦，佢个仔都中 唔着，咁佢仔阿盲咗，咪阿华剑雄啊？ 嗰类啦，直情 系。 咁跟住阿韩国仔啊，本来应该死咗，而家又竟然又冇事嘅，咁都吓咁啊。不当然啦，呢啲嘅即系佢哋都系睇啲角色受欢迎就 keep 翻啦，系啦。 真系都系睇下点啊，系啦，最紧要之后咪真系死啊，佢本身 系啦，跟住慢， 即系佢杀佢一条友出嚟啊嘛，咁睇下死唔死啊，真系。 跟住漫画本来呢个应该死咗啦，就 keep 翻咁样。 嗱，仲有佢嗰条唔系杀佢嗰条友出场就睇下死唔死咯。因为之前公仔书嗰条友应该揾棍搏死佢噶嘛，咁我条友而家出咯。 哦，即系一个角色未出场噶。 系啊。 哦，咦，咁即系有机会真系死喎，都 系啊，唔系佢呢个其实慢咗好多，佢中间摄咗好多嘢噶嘛，所以先话韩国仔真系咁耐唔死咯。 唔系咁啊，啲观众中意啊嘛，主要因为 系啊。 哦，好。好啊，咁啊睇啊，可能冇啦系嘛， 差唔多 啊。诶、哎，咁快啲啊报啊，咁下个礼拜咩做啦系嘛？ 系啦，下个礼拜冇嘢。 继续系冇嘢嘅，咁啊唯一一套比较科幻啲，应该系咪和谐啊？系，即系和谐啊， 系嘛和谐？ 和谐啊嘛，系咯，唔系和谐咩？系就是、Harmony 啊，即系又系另一套咧，呢、這个伊藤计划嘅动画化嘅第二作。咁啊，香港下个礼拜正式咗，咁啊睇怕都系要即系答应会睇嘅，佢话好有兴趣睇啦。咁啊，另外就丹麦女孩就完全唔系科幻啦，除非你好怀念佢嘅呢个霍金啦，同埋呢个木星战记啦，系其实套嘢就梗唔系科幻片啦。不过如果你想睇霍金扮女人嘅，丹麦女孩下个礼拜等紧你嘅。咁啊，下个礼拜真系唔知道有咩嘢啦。OK， 咁啊又系要我哋要抠下啫，冇其他或者会唔会其他渠道睇到啲科幻片或者之类啦。OK。或者会唔会提早啊？睇下会唔会睇到啲嚟紧做啲戏，咁如果有都可以提早讲下嘅，例如呢个埃及神战呢啲之类嘅，或定系呢个咩伦敦轮喊，咁呢啲就香港三月三号做嘅，咁都两套都系呢个战狼三百嘅护片啦，即战狼三百大战战狼三百啊， 就系埃及，但系佢嗰套做坏喎， 系做坏，埃 及神战 系 神战都系坏， 伦敦轮喊咧就睇而家睇啲。 畫頭呢啲場面呢的確幾勁嘅，老實就係囉，真係好勁嘅，咁啊好唔好睇未知啦，係囉。咁啊當然 係囉，炸到咁勁未必好睇 㗎。都好睇㗎，係啦。咁另外嗰套嘅末世街十號呢都仲係話係3月3號會做㗎喎，咁樣咁係咪呢，咁因為又係未做嘅北美都。 嗯。 啊不過唔奇嘅，香港好勁㗎嘛，係啦。早你幾個禮拜都得。咁3月10號呢就有呢個傲慢與思辨，咁呢套就北美反而就做咗一大輪㗎。 嗯。 咁同埋有赤城者嘅末世國醒覺。咁仲有呢就係呢個嘅 I Girl 夢情人，即係周秀娜。 周秀娜唔使炸。 機械人機械女友嗰度。係啦。咪三號機係欣兒啊，特別介紹啊。 係。 咁而嗰個禮拜呢話都會做呢個圖書館戰爭最後任務嘅。是啦，咦點解又有3月17日又話傲慢與思辨呢，到底係邊日呢，我唔知啦 ,ok, 到時搞清楚先。3月24日呢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咁同埋呢個少年尼賽亞。4月7日呢就如果冇錯呢就應該做呢、這個白雪公主與獵人嘅續集，就係、是、呢、這個佢叫獵神喎，而家無端端升咗級喎，唔係獵人喎。係叫獵神。係啦。係啦，咁魔雪轉變係啦，咁魔雪奇緣有冇關係呢，同 唔係點解會升級做神嘅啲女巫？ 唔知啊，唔係啲女巫啊，邊個啊，雷神啊Huntsman 係阿雷神啊嘛，對 Huntsman 變咗獵神囉， Winter's War 就變咗呢個魔雪轉變囉，佢都要用返魔雪啦，係囉，因為有兩姊妹啊，係囉，係咪 係 食返曬喎，是囉。 嗯。 咁呢套到底係咪魔雪奇緣續集呢，應該係真人版呢，定係 呢個調轉咗啊，個妹係雪囉。 係啦。 我個唔係，我個家姐係雪囉。 唔知啊，總之啲戲名都要食返曬啲字。 喔、哦、咁佢都要食咗令你記得返係咩，覺得有關係咁就會睇一啲人啦。 嗰個畫頭使唔使 key 返嗰隻 Let It Go 嗰隻主人公喺個後面或者 key 嗰隻 Let It Go 都得嘅，即係嗰隻唔係阿龍貓呀， 係 嗰隻搞笑版㗎嘛， Let It Go 呀，即係一齊食糕啦，嗰隻糕唔係英文，係食蛋糕個糕呀，係拖嗰隻喺後面呀，咁咪好奇怪啦，係馬仔話似金沙廣告多啲呀， 咪都似呀，咪係咁飄呀， 好多金色咁樣，唔知做咩呀。 咪尖沙咀喎，本身嗰度之前有咪嗰個金沙度咪係咁噴啲喺啲風扇吹到啲金色嗰啲紙係咁飛喎。 即係真係嗰個 feel 呀。好唔好睇 呀， 唔敢包呀，都啲奇怪嘅其實呢出呀。咁好啦，4月28呢就美國隊長3啦，係咪 ?Civil War 啦。咁、 嗯、 5月19就咦唔係喎 ,4 月28地唔知喎 ,4 月28應該先啱喎，唔係5月6喎。即係都係 同埋香港早咗嘛，可以 早啲係。咁5月19先係變種特工，其實都唔係好密咋喎，中間都又係有啲時間差，都係冇科學片㗎嘛。 係呀、 啊。變種特工天啟滅世戰。咁5月26就有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2呀，穿越魔鏡嘅。係鏡呀，係呀，係呀，鏡呀。係呀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咁呢個嘅6月9號呢就呢個嘅忍者龜第二集微影突擊。係呀。或者有魔獸爭霸嘅應該都好啦，咁6月30呢佢就話有呢個咩喎，鬼屋驚恐實錄2喎，佢就咁叫咁樣就話加個二字去咗，即係冇一個知乜乜咁樣。咁7月21呢就有呢個星空奇遇記超域時空，7月28呢就半碟追擊5喎，話會做就麥迪文嘅，今次真係就唔係上 回歸啦，今次 係啦，唔係好似上一集無端端換咗神箭手， 唔會鷹眼就去做 鷹眼，係啦即係好滾嘅就係今次真係麥迪文係啦。咁啊個 poster 都有咩 you know his name 咁樣嗰啲之類，即係扮曬詹士邦 咁樣。都係幫呀呢個。 都幫呀，不過就係個樣子老嗰啲呀，冇。 喔咪而家佢老咗好多呀。 老咗好多呀係啦。咁啊但係我諗都好睇嘅，仲係好睇嘅。 有啲阿叔 feel 啦，而家麥迪文。 返嚟啫，起碼係大佬。咁仲會唔會擒嚟擒去我唔知呀，之前好勁呀大佬。 喔、哦、我開頭嘅集超勁，就爬牆爬到唔知咁樣識吸住嗰啲蜘蛛俠咁。 有啲極限運動嗰啲咁樣玩到。 係呀。 咁而家仲會唔會咁唔知呀，我懷疑呢集鬥志多啲呀會變返。 哈哈。 唔使捉心境啊。 咁佢鬥志成分都唔低嘅，以往嗰啲故事。 哦，以向都有嘅，有佢好多呢啲委外。 係有小說 back up 㗎，因為係咪 哈哈。 有冇 㗎？咩 back up？ 即係有小說㗎囉，係咪即係咪本身 有。哦，有原著㗎好似係有原著。 咁今次呢集會唔會係原創嘅？ 即係唔知喎，上次係原創㗎好似係咪 上次嗰集好似係。咪唔需要下地嘅。咁今次呢集唔知佢原創定都有原著啦。咁就不過麥克倫翻返嚟 anyway 大家都會睇啦，係啦，即係好好多嘅。咁佢個英文名好似都冇特別過，就咁叫咩叫 Jason Bourne 嘅點解？ 嗯， 冇喎，冇後面啲嘢喎，係咯，係啦。咁8月4號咧，自殺特工隊超能部隊啊，係啦，就咁啦。咁其他嗰啲就仲未有確實日子啦。當然 Doctor Strange 一定會做啦，國定殺戮日3啊都會做啦。今次玩。選舉啊，選總統啊，係啦，怪獸同他們嘅產地都會11月17啦，暫時寫係啦，就係咁啦。咁其他就未知係啦，沙窩咪一定係12月中嘅，但係佢未有一個香港嘅日子咯，即係你但係你都預咗係差唔多㗎啦，係咯， 係又傳唔係17咧， 傳係咁傳啦，係咯，即係我唔知香港上幾時咯，係咯，應該都係同美國一樣嘅，點解係咯？咁啊，總之12月中啦，係咯，估計。就是這樣，因為佢始終一未出我不敢說，是不 是 可以早一點的嘛，你知道你厲害的。是。是我怎麼這樣說，我不是說遲可能早一點，11月做先，甄子丹說給個好東西你看看先。 嗯。 OK, anyway, 下禮拜都是未知道什麼做，那就看到時我們再抄一下看什麼做跟大家說。很慘啊，真的很慘啊，真的很慘。沒東西說啊，大哥我們。 嗯。 是就是這樣。好。 是。 那上個禮拜我哋咪講過一下嘅，話如果大家中意可以捐下錢俾我哋嘅，咁有人即係有朋友都問啦，咁如果真係想捐點捐我？其實咧都唔好多人嘅啫，我話其實，唉，都係十個八個人嘅話咧，你就 message 我啦，我到時俾個銀行户口你入啦，會唔會簡單啲啊？咁同埋其實我都話唔係真係咧，即係叫大家一定要捐錢，因為其實我都話啦，其實就講咩啫？上禮拜就話，如果你捐咗加埋你都唔夠啊，你可以做到乜嘢？其實冇用啊。咁不如你即係人力物力財力，咁財你用財力解決其他問題就要好多錢，咁咁死啦。咁不如大家如果可以嘅話，有冇啲人力同物力可以幫到佢手，可能仲實際。如果你有地方借俾佢用啦，有人力即係可以幫我哋即係做下節目啊，或者做下嘢睇下戲啊，咁亦都可以嘅，唔係一定嘅錢嘅。反而人力同物力本身先係我哋最缺啊嘛，我哋冇地方啊嘛，我哋冇人手啊嘛，啱唔啱？你要用錢嚟換地方嚟換人都要好多錢嘛，但如果你本身有啲地方都係丟空嘅，甚至乎其實有㗎，我知道我有啲朋友，不過佢係冇權去即係動用嚟借幫我哋啦，但其實嗰個地方係長期丟空嘅，我而家同佢講，你都知香港好多㗎啦，咁但如果你係本身有個咁嘅地方，你可以借下俾我哋嘅，都得，咁啊，即係因為咁呢，反而其實唔使錢過。即係你嗰個地方係冇即係你都擺到都係擺到嘅啫嘛，係嘛，係咯。 嗯。 反而呢啲可能仲好啊，係啊，好為你捐錢我哋。咁 anyway， 咁交代翻兩句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仲係唔好明佢到底講咩，即係咪即係話要捐夠30,000蚊？唔係啊，即係話俾你聽冇用啊 ，OK？ 除非你有咁嘅阿媽啊 ，OK？ 咁好難㗎嘛，係咪點樣可以每個月有30,000蚊啫，咁所以咪就唔係咁樣就 work 囉，即係唔知係啦。所以你大家如果既然係想幫手嘅就係人力同物力幫手呢都非常歡迎嘅。係啦。係咁啦。咁又唔一定要好複雜㗎，即係而家可能幫佢做下 YouTube 片啊，或者幫佢搞下啲網啊，嗰啲都係㗎嘛。咁如果你本身你都識整嘅又舉手之勞嘅啫。係囉。咁 anyway， 咁希望歡迎大家用呢、這個即係財力當然都歡迎嘅，咁但係其實人都物力更加歡迎大家去幫助。OK， 好，冇啦，咁冇嘢補充，係咪？ 冇啦， 好啦，咁明謝翻啦，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好，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咧 tatsukusf@yahoo.com.hk 啊，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回信嘅。咁轉個頭呢我哋都會擺上埋 audiocast.com 斜同 sci-fi 411啦，咁就應該香港網台 app 會見到我哋㗎啦，咁香港播放castquare.com 呢都會我哋之後再擺上另一個地方佢哋會見到㗎，咁就係呢、這個sci-fi backup.thisistap com， 咁同埋呢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咁仲有呢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啦，咁黐住我哋最新嘅消息啦，因為呢排我哋都仲係隨時咁知點樣聽到我哋係咪？咁都總之我哋最新嘅都會貼上嘅，咁同埋大家最新啲資料會貼上啦。咁歡迎加入我哋嘅聽眾群組啦，咁Facebook.com/groups 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ed 嘅先，咁同埋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再加個經典重溫，咁大家捧下場啦。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